歡迎大家收聽西派全面睇，我是 Tasco， 喂韓永， 是啦，今日呢就上到勁片啦， 是啊，地球停轉日啦， 冇錯啦，這個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是嗎？ 是，奇莫里維斯。 咁其實同個 Expect 中係咪有啲唔同㗎，係咪？ 幾唔同添， 幾唔同添，好啊， 唔係想象中咁，起碼唔係想象中咁裝麻啦，第一樣。 係啦， 而係一家詳細 滿嘅，唔滿嘅套戲， 一家詳細， 同埋亦都唔係話嗰啲咩兩個幾鐘頭啲戲，正常長度， 正常長度啫， 係啦， 比我想象中短啦， 係啦，係啦。咁另外有冇睇過新嗰啲畫頭？ 哦，有， 例如呢個 Terminator 啦，小雙俠啦， 係啦，都有睇過係咪？咁咧就可以同大家詳細講下嘅。好，咁我講一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串一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咩補充意見咁，等大家回信， 來電， 係啦，等大家回信嘅，好，咁講下套戲先係咪？ 係啊，當然啦，咁 啱啱睇完啦一齊， 係咯，但係 好爆場喎。 咁 首先朗豪軍 計宣傳攻勢或者錄片本身都 三個院上啊都爆曬， 係啊輪流上， 係啊首先要前後座咁坐啊， 幾好嘅， 係啦，不過直接傾偈嚟鬼佢， 咁嚇 係啦 ，OK， 咁就點咧？覺得韓永覺得套嘢 冇想象中咁 drama 啦，其實都幾即係當然佢冇咩 action， 但係。都唔 係應該話冇乜功夫啊，打嗰啲 action 嘅，佢又唔係冇 action， 佢啲 特技又好勁嘅， 啲特技就真係都幾勁嘅。咁你嘅個感覺話似鹹蛋超人喎？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我覺得佢嗰個外星人成個 concept 咧，係好似攞咗鹹蛋超人個 concept 嘅咯。 OK， 咁你話佢即係一個 general 嘅 idea 係咪？ 咁嗱，例如之前同你講個綠燈俠啦，佢都係因為某啲事強迫自己進化到， 唔係佢唔係某啲事喎，佢係一樣喎。 啊 ，OK， 係啊，佢係一模一樣，係咯，係咯。一陣同大家講啊，一陣同大家講點解我覺得佢係鹹蛋超人啊 ，OK，OK，OK。 咁啊，或者講翻個古仔先啦， 講個古仔先， 係啦， 啊，咁佢好得意喎，1920幾年嗰陣咧，咁就喺個雪山啊，佢有冇講係邊度啊？唔記得咗。 印度嘅雪峰啦， 印度嚟嘅， 即 係 OK， 好。咁啊，1920幾年喎，咁啊，因為嗰個人啊， 奇洛里維斯啊， 係啦，原來另外一個胡鬚佬係奇洛里維斯嚟嘅喎，咁咦咁咩事咧？咁佢喺雪山度咧就揾到個光球啊，咁跟住佢類似俾個光球整暈咗啦， 佢想幫穿佢啦，用雪咗， 係啦係啦， 咁就 哦，其實佢因為嗰個光球個面結咗少少冰， 結咗冰啦， 係嗰啲真係冰嚟嘅，係鑿開咗呢個光球就好似整暈咗佢啦， 整暈咗 唔知咩事咁啊，醒翻咧隻手啊多咗個 mark 啦， 係 啦，好似一啲Dubson 嘅啲外演咁啦，咁就冇講啦喎，咁跟住講翻現代啦， 跟住先講啦。 咁當然啦，呢個奇洛里維斯就唔係我哋後來見到嗰個嚟嘅， 係係呢個真係人類啦。 咁結果咧，一班科學家包括呢個嘅Jennifer Connelly 啦，係啦，佢呢套戲入邊叫 Helen 啦。咁就俾個軍部啲人就冇端端劫咗走喎， 係 啦，又唔解釋咩事，因為啲軍人問佢，佢都唔知咩事啊。總之好大件事。 嗰啲唔係軍人，嗰啲 政府特工啦。咁成條 highway 封曬咁樣嚟俾佢哋行喎，咁啊肯定好嚴重啦。咁結果一上直升機咧，咦，仲有好多其他科學家喎，咁啊大家即刻喺度交換卡片啦，係嘛？ 一物理學家，一個工程師，一個 乜都有啦，總之嚇。 有啲 Jennifer 做嗰個係一個微生物學家， 是外星 啊外星嘅微生物學家啦。 咁佢話佢研究咧就係嗰啲可能啲 極端環境生存嘅細菌， 即係例如嗰啲木星上面嘅惑星啦，上面揾咗一啲即係細菌啊或者咁。 我唔係揾咗啲細菌，係佢同個學生提個問題話邊種細菌最有資格個 嗰 啲環境生存嘅。 OK， 咁跟住佢哋去到呢個政府嘅一個叫部門咁啦，可能都係臨時嘅啫。OK， 咁佢哋解釋啦，到底叫你嚟做乜咧？咁咁 原來咧個軍校嚟嘅，其實 係啦。咁啊發現咧有嚿隕石啊，衝咗埋嚟地球啊， 以3000 mph 衝嚟啊。咁 其實就唔使救噶啦，理論上冚球鏟啊，所謂。 因為咁大嘅引起嘅沙塵暴足以覆蓋成個星球咯。 係啦，咁佢就話咧。會直擊呢個嘅曼克 頓 喎，咁啊，哇，唔係啩？ 咁啊，即係阿 Helen 就好驚啦，咁又匿咗喺廁所講電話。 係啦，佢本來唔準帶電話，佢偷偷地收埋咗。 設喺個胸度啦。 係啦，咁啊叫佢嗰個即係佢個唔係佢個仔嚟，其實係佢 個養 繼子啦、 啊，繼子啦、啊，係啦，即係佢之前個老公嘅仔啦，黑仔嚟嘅，但係係啦， 唔應該之前個老公都係黑人、 啊，係啦，冇錯啦，佢冇出過場啊，嗰個係墳墓裏面嘅一個人啦、啊。咁咪叫佢，你記得呢類 base 品啊咩？咁其實都喊曬，因為都知道就嚟死。 咁跟住就砰砰砰砰，有人拍門啦。 係啦，原來想借電話， 都係鬧一個黑人嘅女軍官啊，流緊眼淚咁啊，要借個電話。 借電話打俾屋企人。咁啊 OK， 咁跟住講佢哋正式去調查啦。咁佢哋都話其實都冇咩好搞噶啦。如果咁樣直擊我哋都冇噶啦。 唔使嘅，唔使準備善後工作啊， 冇需要冇善後，應該死曬。咁跟住佢哋。喺度倒數啊，停曬肚咁樣啦，即係諗住死啊，死㗎啦要咁。 結果發現撞落嚟嗰樣嘢， 佢冇撞到啊，發現倒數完 減速嘅。 係啦，跟住佢哋啲重要肉眼咧已經見到佢降落，咁係咩嚟嘅咧？竟然係一團光頭嚟嘅喎，就好似鹹蛋超人 裏邊有啲雲咁 啦。係啦，就好似鹹蛋超人出現嗰陣咁嘅樣喎。 鹹蛋超人火球啲。 唔係，咁佢都係紅色個光球啦。 咁 佢呢個就唔係紅色嘅，佢似咧一個保齡球喺度轉。 點講咧？似裏邊有啲雲咁啦。 係啊，你咪有啲保齡球咪咁樣色嘅咯。 啊有係。 係啊係啊，喺度轉咯，咁咪慢慢降落喎。咁結果就喺呢個Central Park 嗰度咧降落咗啦。咁就同呢個原著嗰個故事唔同啦，就唔係喺 唔係太空船啦， 唔係放喺白宮嗰個總統花園，係啦，降落咗 Central Park 嘅。 係冇。 咁結果佢哋就因為佢哋好接近。 如果大家心水清嘅就記得之前末世天劫都喺呢度。 哦， 喺個怪獸喺嗰度啊，唔係佢嗰度唔係道橋下面咁啊，最後一個鏡頭咪影住對上影住怪獸，就係個依度影嗰個橋啦。 末世天劫 ，copy。 Compton 哦係咩哦係都係邊度啊 都係呢個中央公園嗰度啦同一個西嚟嘅 係 隻怪獸最美嗰個 shot 咁今時今日中央公園嘅地位好大嘅因為喺呢個一陣講下啦 而哥斯拉亦喺嗰度出現過 係啦咁跟住呢因為佢哋呢班科學家就直升機好接近呢個現場啊所以佢哋就首先係佢哋降落喎。 當然啦 咁啲軍人都未到啊咁佢哋首先行咗埋呢個嘅光球度啦咁光球竟然有反應喎。 有反應啦 咁結果就嗰啲光呢所有光聚集咗個底部之後呢就行咗個外星人咁上下睇唔初初睇唔到係咩樣 咁跟住呢就全人類都到場啊有啲附近軍區嘅軍隊啊差佬咁個個都問喂呢度邊個指揮啊 系啦，咁呢個 Jennifer 即係 Helen 啦，佢就完全唔驚喎，竟然走埋去同呢個嘅外星人接觸 啦， 咁就想佢隻手去掂佢啦，即係大家經典嘅 E.T. 嘅呢個鏡頭啦。 係啦， 咁但係咧，竟然啲軍人咧有人開槍喎，咁突然間劈一聲，跟住阿 Jennifer 成面都血啦，當然佢著住咗防護衣嘅，即係成個嗰個頭盔都係血啦， 頭盔 咁即係都係紅色嘅啲血 ，OK， 即係人類咁嘅啲血好似，咁叫呢個外星人就倒地啦，咁你睇到佢個樣咧就係佢初初整嘢用 C.G. 做嘅。咁其實都係類似嗰個光球咁樣，有啲光咁樣嘅。咁但係基本上佢都係個只係一個銀色嘅人形嘅物體啦。即係大家如果見過 Pepsi Man 或者大家知係點樣。 咁跟住嗰個其實就 咁你嘗試去救佢啦。咁但係 低嗰個其實就唔係好人形嘅個頭，冇頭型嘅，即係 尖尖地咁啦。 尖尖地一隻就咁嘗試救佢個，就有個機械人行出嚟啦。 竟然冇錯啦，喺個光球度咧。行出呢個機械人喎，咁好高嘅喎，原來 大約三層樓到啦。 哦，唔止啊！呢個而家行咗出嚟，結果唔止啊，可能冇高達咁大啦，但係都係巨型㗎啦。係。咁佢竟然攻擊喎，想咁呢個外星人咧就係講咗我哋上一次嗰句咒語啦嚇，記唔記得？唔記得。 卡托媽乜鬼？ 係啊，係嗰三個字嘅外星話嚟嘅，咁就制止咗呢個機械人去攻擊喎。咁跟住佢就暈低咗啦。咁跟住鏡頭一轉就講佢哋去想搶救呢個外星人。咁奇怪嘅事就發生啦。咁佢哋搵咗個外科醫生啦想幫佢攞返粒子彈出嚟啦。 即係已經拖咗一個軍部嘅地方。 係啦係啦係啦。咁外科醫生呢即係拖落去嗰下呢佢話初初個面嗰陣嘢就好古怪嘅。 好古怪好似啲鯨脂咁嘅嘢。 係啦佢好似啲鯨魚嘅脂肪。咁跟住佢話切入去呢就好似人咁嘅啫喎佢話。跟住佢唔理佢啦咁梗係快攞子彈出嚟先講啦。咁跟住攞完粒子彈出嚟之後呢表面嗰陣銀色嘢竟然開始蜕皮喎， 係全部甩曬。 係啦，咁佢一劈劈嘢咁攞開㗎啦，竟然有個 人形 啦，就係一個類似奇洛里維斯咁嘅， 即係好似初出世 B B 咁樣白色。 係啦，但係佢大人咁大個嘅，大人咁大，咁係奇洛里維斯嚟㗎啦，當然。咁佢就即係將佢後來將佢即 係咁 擺咗。經過化驗之後，出面嗰陣所謂表皮其實應該係一個生化衣。生化嘅太空衣嚟，即係你當下葉拉爾巴啦。 冇錯啦，其實嗰樣係太空衣嚟嘅，但係 裏邊嗰個同埋一個即係子宮咁嘅嘢嚟嘅。 係啦，嗰個係啦，咁 concept 佢。 因為佢哋話佢哋得出嚟嘅結論就係要適應地球環境，佢要喺地球出世啦。 好似個胎盤咁樣。 咁一個胎盤咁啦嚇。 係啦。 咁樣所以變咗佢理論上佢個依個身體係地球裏邊製造出嚟嘅。 系啦，咁同埋佢應該係用人嘅 DNA 去做出嚟。 之前就 咁頭先就交代過啦，二幾年嗰陣就係攞咗一個就係奇洛里維斯咁嘅樣嘅人嘅 DNA 去做出嚟，所以佢變咗咁嘅樣啦。OK， 咁結果呢個人大咗，即係佢點講？佢話生咗 六個鐘頭啦，六個鐘頭。 佢出咗光頭噶嘛？好快生翻曬啲頭髮出嚟啊！ 六個鐘頭就由 B， 即係一個真人 size 大人 size 嘅 BB 嘅形態。 就 盡量 做 人類啊，真係 一 個人 大 人咁樣啊。 係啦係啦，咁佢哋嘗試開始去同佢傾偈嘅，初初嗰陣。 係。 咁呢個軍方面咧，如果派嚟，即係當然係類似係呢個賴斯 國防部長啊， 賴斯咁樣位置啊，但都係女人嚟啊，但係係邊個做嘅咧？ 啊 ，KT，KT，KT 係嘛 ？Best 係嘛？ 啊 ，Best。 咁啊，邊個就係以前《危情十日》嗰個女人 啦， 都好師奶嘅啦， 都做過好多戲嘅，不過通常都好 drama 嘅。 係啦係啦。 最古怪都係得 Dick Tracy 嘅《通天幹塔》，《通天神探》啦。 係黃色幹塔嗰個。誒，咁我一陣同大家解釋呢個邊個。咁總之由咁呢一位 咧，呢套《危情十日》 係啦，咁佢呢度裏邊個名叫阿 Jackson 噶嘛，女人嚟喎，但係佢叫 Jackson， 姓嘅， 姓係 Jackson， 但佢叫人叫佢做 Jackson 噶嘛。 啊，啲外國人好多人都係稱呼姓嘅，我哋好少， 係 即係對啲好熟嘅人先會稱呼個名嘅，因為 係高級部長嚟嘅呢個 外國人，通常你叫 咁，但係佢唔似嘅喎 ，OK， 佢睇落好似啲英文教師咁嘅個造型 ，OK， 唔似係嗰啲咁高級嘅。 即係頭先私底下傾，你都話 專登嘅。 幾醜化啲政府官員或者 軍人 啊！ 一陣同大家再講呢一 part， 講埋古仔先。我哋或者唔講曬 ，OK？ 我哋開頭因為要解釋嗰 part， 所以要講多啲。係 啦。 咁跟住咧，佢哋開始問，初初就咁問嘅啫，可以傾偈問嘅啫。係。咪你嚟我哋個星球做咩啊？咁佢咪上次我同大家講過啦，佢反問㗎嘛，你哋個星球？係。星球你哋嘅咁啊。都奇怪喎，佢俾佢啲答案。咁話你哋而家進入咗我哋個即係我哋嘅範圍啊之類咁樣嘅。咁就奇洛里維斯就話咧，我要召集即係你哋所有嘅領袖啦，世界嘅領袖去話俾你聽一啲嘢咁。跟住佢話唔得啊。係。即係你有咩同我講啦咁樣。 咁當然佢嘅反問佢係咪代表世界嘅領袖啊？當然唔可以代表啊。 咁結果傾唔埋啦，咁結果呢個女人咧就決定咧用懵仔針咧，係啦，同埋呢個殺方機喎。 咁結果俾懵仔針啊，俾 Helen 換咗啦。係 啦，咁 Helen 話清水 即係想其實 Helen 就只想救呢個外星人啊。佢唔知深刻，因為佢同佢接觸過咧，佢覺得佢唔係壞人，咁啊想救佢啦。跟住佢就話咧：你唔做，我嚟咁嚇。跟住咧就即係總之借以換咗一啲鹽水啦，咁嘅嘢啦。咁就換轉咗樽嗰樽懵仔針，咁就幫佢打完啲針啫。咁佢哋都帶走埋咗 Helen 喎，因為你 suppose 醫生咁就嗰啲咩位啫嘛。咁跟住佢哋就帶佢去呢、這個即係測光機嗰度啦。咁上一次同大家講過嗰段片，如果大家有睇我哋上個片段咧，成段大家都幾乎睇曬嗰段嘅。咁就講佢係反 hack 翻嗰個測光機啦。 思思然走咗出嚟啦。 係啦，咁 咁就去 咁啊，將所有 agent 整暈曬啦，咁啊換埋嗰人套西裝啦。 咁 啊，嗰段比較 Matrix 少少嘅係咯， 咁啊發現去到車站度發現人類啲問題啦，即係又搶飛啊， 係啦， 又打交， 即係見到啲人係好即係 self destructive 係嘛？ 佢哋係 啦 係 啦，佢哋咁型。 咁亦都望一望自己原來攋咗嘢嗰笪中槍嗰笪地方， 飆緊血，咁佢哋暈低埋啦咁。結果呢 Helen 其實都係翻咗屋企嘅，咁竟然呢個車站咧，啲人打電話嚟喎，話呢個病人話指定咧，你係佢即係醫生，咁你又有藥嘅咁。 唔係最初問佢答佢話唔係佢唔係依種醫生佢博士嘅。 係啊，但係佢話呢個人即係話係你先有嗰啲藥可以救到佢。 咁佢醒水就知咩事啦。 佢初初都未醒水嘅，總之佢唔理三七日啦，去咗先啦。咁結果認得佢啦，去到咦咪嗰個外星人咁，咁佢就結果就即刻梗係劫咗佢上車啦，都知道好危急係嘛。 咁跟住咧， 原來 攞咗佢啲太空衣嘅嚇。 冇錯啦，即係嗰時係偷偷地收埋咗一。 同嘅。 哦，唔係佢自己攞，話要攞去受化驗嘅。 佢要俾一個十鋪帶翻屋企㗎。 咁應該當然啦。 係啊係，咁啊拎走咗，咁佢因為佢感應到佢有嗰個嘢，咁佢就叫你俾嗰支嘢我。原來嗰支嘢好似藥膏咁嘅啫喎，對佢嚟講。 查查 一查咧，成個傷口好補咗。係。係啊，即係咁神奇嘅。啊，咩事都冇啦，頭先死下死下，我一查就冇事。啊。咁正啊，無比高係嘛？咁跟住咧，跟住咧佢就帶住佢啦，咁結果就一路就講你喺架車度不斷 周圍啦，咁樣啦，跟住去麥當勞啊， 係好強調嘅喎，唔知點解喎，肯定 梗係有俾錢啦， 係啦， 咁啊去麥當勞撞兩個中國人， 好緊要喎，佢到底要會面一啲咩人咧？咦，點知係講國語嘅中國人嚟嘅， 當然啲國語就笑死你啦， 係連得其洛里維斯都開始講起國語上嚟喎。 更加好笑， 係啦， 唔係個後生仔冇講國語，講本廣東話。 有初初話你杯茶啊，爺爺嗰個。 爺爺就國語，我俾杯茶你就廣東話。 係咩？ 係。 唔係啩？ 係。 跟住就開始同阿 Helen 講英文。 係。 咁啊， 好奇怪啊！ 嗱，咁奇怪的地方就係咧，原來呢一個阿伯咧，中國人即係亞洲人嘅阿伯咧，原來都係外星人嚟嘅喎。 係，佢係。 佢七十年前已經開始潛伏喺人類嘅世界，咁就係去 report 翻嚟嘅。 啊，咁佢發現就係人類有 self destructive 啊。 咁但係咧，佢有好意義深長嘅就話咧，雖然係咁講嘅， 但佢有另外一面。 冇錯啦，人類而家另一面喎，咁而家佢已經認同咗即係人類嘅社會， 亦都話叫佢啟動個末日嘅程式啊。 係啦， 咁但係佢就話叫佢撤退嘅時候，佢又唔肯撤退喎，都話要留喺度同。 即係過阿伯啊。因為佢已經有曬屋企人啊。 亦都佢話已經係生命走到盡頭㗎啦，唔需 要。呢啲拍咗一次七星俠啦，我覺得。係啦。咁好啦，咁跟住會面完呢個人之後呢，咁佢知道要點做啦，咁。即既然係要啟動呢個末日程式啦，咁。咁跟住最尾呢，佢就即係總之跳跳講啦，咁最尾佢就揸咗個森林到啦。 係。係啦。 咁都係中間有啲差佬真係想截佢哋啦，咁。 咁啊，跟住揾到另外一個光球啦。 唔係，咁未揾個光球之前咧，有個差佬就嚟截擊佢哋啊嘛。咁結果咧，奇洛里維斯佢可以揾個車撞死咗。 揾完個光球㗎啦。 揾完個光球先。 發動完個光球㗎。 哦，最尾先嚟。 咁跟住佢行翻嚟，咁有個差佬想撞佢啊，想。 係啦，係啦。 咁佢啊掂一掂架車，成即係成用手黏住架車成架。 係啊，就成架推得喐嘅喎，撞死咗個差佬。但跟住佢又即刻又救翻生佢。 係用嗰啲。 用啲藥膏啦，同埋用咗車啲唔知咩電力咁樣啦，唔知佢做乜嘢啊，係啊， 咁嗰 個人可以救翻生嘅，即係耶穌咁，同埋佢識行落水度嘅喎，佢叫個光頭上嚟，因為光頭喺水噶嘛，佢可以喺水面度行過去嘅喎，咁其實頭先講翻嗰啲發動嗰啲光球咧，就唔係佢嚟地球嗰個人嘅，係小型好多嘅， 有小型有大型， 咁嗰啲光頭一出現嘅時候咧。嗰啲海洋生物啊、昆蟲啊、所有動物咧就自動飛入去喎。咁原來咧，佢哋後屘嗰啲軍部咧理解嘅，就原來咧呢啲嘢係挪亞方舟嚟。 嚇，咁啊，當然跟住就飛走啦，啲方舟，但方舟走之後會係嚟咩咧？ 就係洪水。 洪水啊！ 都係洪水比喻啦，即係世界末日啊。係啦，咁佢都知奶嘢啊，係啦。咁跟住個細路仔咧就有少少開始驚呢個嘅外星人啦，因為見佢殺咗個差人啊嘛。當然佢救翻生佢，咁但係即係對佢嘅能力啊，同埋佢知道佢要嚟毀滅地球。 報串話俾佢聽喺邊啦。 佢未到嗰度，咁佢阿奇洛里維斯咧亦都講咗一啲好緊要嘢俾 Helen 聽喎。咁 Helen 話：你唔係嚟救地球嘅咩？咁佢話係啊， 救地球啫， 唔 係 救 人。 咁因為佢成日 Helen 就想知道得佢係 from what 啊嘛，即係你 save the earth from what 啊？原來就係 from human 啊。即係唔想人類將地球毀滅啊！咁如果地球咧冇咗人類咧，咁就可以復生啦咁樣。咁然後呢個佢哋外星人係咁樣諗嘅喎，因為佢哋話已經俾咗人類好多年好多年嘅時間去改變，但係人類都唔會改變。 改變啦，咁 Helen 就帶佢揾佢個老師啦。 即係佢老師嚟㗎嗰個係咪？佢老豆嚟㗎喎。 老師。 咁跟住咧，當然同佢老師，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數學原來 universal 嘅喎，即係 number 佢望一望個數啊，因為佢差個數式話差唔多啊，咁佢自己同佢改咗個 寫咗大堆嘢啦，咁佢唔知寫乜啦，唔識睇啦，跟住嗰個人又寫啊，大家鬥寫啦，原來大家係喺數學上去溝通得到嘅，咁跟住同埋咧，佢喺屋都要聽緊一啲巴克嘅音樂，咁佢話好好聽，咁好 beautiful 咁，咁佢話其實我哋都係差唔多嘅啫。只不過可能你哋先進啲啫嘛，係我哋同佢唔同。 咁佢就跟住奇洛就交代佢自己啲種族嘅歷史啦。 係啦，咁呢一 part 我哋話佢又係似鹹蛋嘅，咁就話咧原來咧佢哋原本嘅太陽系咧，咁就毀唔係嗰個 太 陽就 太陽、啊、 就死咗啦咁樣，跟住佢哋咧就要改變自己身體嘅構造嚟去適應呢樣嘢。咁嗰個老師就話，其實我哋未係咁，所有嘅種族都係面臨呢個滅絕之前就會改變㗎啦。咁話點解你唔俾一次機會我哋咧？咁佢就開始領會到啲嘢，即係講佢，咁佢都開始動搖啊，即係覺得其實係咪人類都唔係咁差？即係佢一起碼接觸咗一啲平民嘅人類啊，唔係咁差係咪？即係頭先覺得好差啲，全部係軍人啊，係嗰啲啫嘛。嗱呢啲 family 啲人好 nice 啊。溝通到嘅喎、哦、，OK， 原來佢有音樂、有藝術、有好多層面嘅嘢，你係可以去欣賞咁樣。咁跟住咧，點知咧嗰、那個細路仔咧就報警喎、哦。 係，咁結果啲直升機係截佢哋啦，捉走咗 Helen 啦。 係啦，佢亦都將有其餘嗰兩個直升機毀滅咗喎，其實都幾恐怖嘅。但冇辦法啦，因為呢啲佢係戰爭嚟㗎嘛。 毀滅 咁 啊，細路仔幾得意嘅喎，佢毀滅個方式 係 就係用佢個紅外線啦，個飛機瞄。 系啊， 機槍就用紅外線瞄準佢啊，佢就敷個紅外線去反控制架機，啊令兩架機相撞。 即總之你係任何嘢同佢 connect 到咧，佢哋原來就可以控制嘅啦。 咁與此同 咁啊，細路仔好驚啦，成走啦，點解佢以為佢想殺埋佢啊嘛？ 爭啲跌落水， 咁佢自己驚嗰陣就跌咗個橋啊，咁結果都橋佢為之梗係救翻啦。咁原來知佢都唔係乜嘢嘅咁。 咁與此同時咧，軍部啊發動攻擊啊，對個機械嘅。 咁呢個細路仔同佢和解咗啦，我好中意佢嘅喎，個細路仔，好 friend 喎。 點知又係俾個機械人 hack 咗啦，嗰兩架無人飛機。 啊，嗰度之前㗎啦。咁原來咧，嗰啲軍部好有野心喎，佢揾個好似貨櫃咁嘅嘢咧，將成個機械人拎咗翻去軍部研究喎。係啊，咁個機械人又唔理佢嘅喎，即係如果佢唔係攻擊，佢就唔理佢啦，係咯係咯，你行埋嚟，佢咪由你行埋嚟咯。即係你對佢有惡意，佢先攻擊你嘅啫嘛。 咁就又用鑽啊去鑽佢啊，點知係 一個鑽石嘅鑽 頭 嚟㗎，都鑽崩㗎，係 啊， 鑽唔入㗎。咁佢哋就幫佢改咗個名字，就叫 Got 啊 ，G-O-R-T 啊。咁原來佢哋係一個拼音嚟啦，唔知咩 genetic 乜嘢。咁佢話原來佢都係一啲類似植咁嘅物質 ，silicon 植啦，即係 silicon。咁唔知點樣構成佢嘅，總之佢會喐，但係同埋超硬。 即係零沙。 咁佢嘩咁你鑽石都係 佢話佢其實係 silicon base 嘅一樣嘢生化嘅嘢啦，唔係機械人， 唔係機械㗎，係呀係呀，即係佢又唔係機械，又唔係 生 物，生 物 都唔知係乜，咁樣完全 define 唔到嘅嘢啦。咁總之呢，佢哋鑽崩咗鑽頭嘛，咁佢就搵人去修理。咁但係呢奇怪的地方啦，發覺爛咗個鑽頭開始侵蝕喎，咁跟住佢鏡頭一 zoom 埋去咧，原來有啲納米咁細嘅構造， 好細好細， 原來好似啲蝗蟲定曱甴咁嘅嘢嚟嘅，佢係金屬嘅喎， 金屬 啊，係啊，唔係即係你應該理解係一種半生物半機械嘢，咁佢咧一隻就變兩隻，兩隻就變四隻，你叫佢自己分裂，咁跟住咧慢慢嗰個舊鑽嘴咧已經轉到。即係食到冇咗啊！咁跟住入去修理呢個人都開始俾佢腐蝕喎，跟住佢哋唔俾佢出嚟啦。咁結果諗住用嗰啲好高温嘅火燒咗個機械人，點知唔 work 嘅，燒完乜事都冇啦，起翻喺度。跟住嗰隻機人開始分解啊， 就變快嗰啲。係 啦，原來成個機人就係由呢啲咁樣嘅好似蟲咁嘅嘢構成嘅喎，因為佢成個散曬都變咗一堆咁嘅蟲，而嗰啲蟲都不斷分裂，咁跟住咧成個軍部嗰度湧出嚟啦。 係咁啊，結果啲。軍車想射擊佢啊，咁啊，全部俾佢食曬啊！ 散曬係啊，咁嗰度就大家應該喺畫頭睇過啦，佢一路蔓延出嚟啦， 一路蔓延 啦，追到啲貨車啊，又成架 貨車毀滅啊，甚至成個 行路牌，成個路牌唔見咗啊，咁啊， 即係但係預告片冇影嘅就係直頭成個城市俾佢鏟曬啊！係 啦， 總之所有 human construction 啦，人造嘅建築物就都鏟曬啊！ 都慘啦，人都冇埋㗎喎。 啊 係。係啊，將乜嘢俾佢掃過都變冇咗嘢啊，成變咗，係啊，好犀利。咁呢個有我令我諗起啲啟示錄入面嘅蝗蟲嘅。係啊，咁 可能導演都係有。 係係有嘅有，因為佢裏面有好多又係有啲聖經演明水用嘅，係啊係有嘅，係即係行落水面啊嗰啲都係嘅。咁咁繼續講啦，咁講下奇洛里維斯咧就其實佢都開始覺得係可以。即係暫停呢一個嘅，即係呢個 program 啦。咁但係你要暫停嘅 program 咧，原來佢都冇把握嘅喎。咁原來咧，唯一嘅辦法咧就翻翻個光球嗰度，即係佢巨大光球啦，Central Park 嗰個啦。咁但係一路咧，嗰啲軍人仲喺度追擊佢哋喎。 咁結果係一路去啦落去啦，咁呢個 Helen 嗰個 friend 亦都嚟埋幫手啦。 唔係咁啊，國防部長放 Helen 走先。 嗱，其實咧個國防嗰個女人咧，佢就都放軟㗎啦。咁但係總統唔肯啊。 係咁啊，發動攻擊啊。 係啦，咁佢都知大鑊㗎啦。即係佢都睇唔到係越強咁攻擊，佢就會即係越係我哋會打嘢。 之前啲報 係啊。 啲部下報告過話，每次發動飛彈攻勢咧，嗰啲嘢都會更加犀，更加擴張得 翻。係啊，即係你越係攻擊佢，佢越係反抗你啊嘛。你反而你對佢友善，佢就會對你友善啊嘛。嗱，其實呢一集嘢咧，喺一集嘅超人 Max 裏邊咧講過嘅喎。 嗯。 一陣間同大家講翻啊，係啊，咁同另外一套戲又有關係嘅。一陣間講翻。 好多套都係呢啲，你例如之前介紹過嘅 Domica 都係咁噶。 是的是的，一陣同大家講有啲關係嘅。咁最尾佢哋去到 Central Park， 咦點解嗰啲軍人全部撤退曬唔追佢哋咧？咁原來佢哋想轟炸，即就係好似嗰套Coverfield 咁樣啦。係啦，咁就派啲戰機嚟轟炸佢哋。咁結果炸到車都反埋啦。 咁啊佢哋 Helen 個 friend 好似死咗 啊。啊係。 已經死咗。 咁跟住就發現嗰啲蝗蟲 飛到嚟啦。咁又追 跟住就走到條橋啊，就係 Coverfield。係 冇錯啊， 嗰條橋啦。 就喺嗰度啦，其實嗰度好一好一樣嘅。 其實我唔知係橋定山洞之類嘢。 係橋底。 條底完全是那個鏡頭啦。 係咯，咁跟住就佢哋行咗埋個光球嗰度啊。咁同埋咧，發現啊 Helen 同啊嗰個細路仔啦嚇，就原來咧俾嗰啲蟲飛入去喎，嗰啲蟲好細嘅啫，即係佢又唔係真係納米嘅，但你當佢 未至於納米， 比矮咁細咁啦， 應該差唔多黃絲蟻咁上下。 係好細粒嘅啫。咁啊入咗佢哋都話佢要呼吸噶嘛，佢哋都咁啊入咗佢身體裏邊，咁啊開始流鼻血。 流鼻血啊！ 咁喺冇辦法情況之下咧，咁啊其實李維斯幫佢兩個吸曬嗰啲蟲出嚟喎，吸曬佢自己身體裏邊喎。係啊，咁其實佢應該有傷害㗎，即係你個理解係，如果佢都係等於正常人類嘅話係嘛？咁但係佢只不過有能力去吸翻曬出嚟，咁佢救翻兩個之後咧，佢就一個人就衝過嗰啲蝗蟲，就行埋個光頭嗰度啦。咁你見佢一路件西裝開始爛㗎。 爛啦 嚇。係啊係啊，咁其實佢應該都會死。咁但係佢最尾即係喺差唔多行唔到埋之後，最尾都掂一掂啦，跟住佢成個吸咗佢啦。係啦，咁跟住就嘣一聲咧，咁所有嗰啲蟲就 跌曬落嚟， 死曬 啲晶體咁樣。係 啦 係 啦 係 啦，死曬咁 啊！ 咁結果就停咗啦咁樣。咁跟住最尾個光頭都自己飛走啦。咁啊，細路仔意識到咧，其實佢係翻咗入去咯。 係 啊，奇洛維斯翻入去咯。咁其實咁就完㗎啦喎，成套戲。 係。 即係當然中間我哋 skip 咗啲嘢啦咁。咁其實咧，就冇乜悶場嘅其實。 係，佢都一路有事發生啦。 一路發生咯，係一件事由頭 real time 帶到落嚟。 即係冇乜，雖然唔算 action。 同埋 係 real time 嘅，即係你係跟住成件事，即係唔係話由第日又冇第日嘅。 係。 好快嘅件事係啦，一路追落去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一啲都唔悶嘅。咁但係 就冇乜打鬥，但係就都 嗱係啦，可能唯一不足即係對香港嗰種嚟講不足就冇啲拳頭交啦，又冇話啲槍戰打曬關鬥啦，又冇話戴住黑超好有型，冇呢啲，冇呢啲， 都係開炮轟啲 正常軍人開下槍啦。哦，當然嗰段由軍部嗰啲嘢湧上嗰段係好怪獸片 feel 嘅，佢哋射曬啲導彈啊，嗰啲係好怪獸片嗰啲 feel 嘅，係啊。咁好啦，咁就講完個故仔啦，咁何炳覺得？點樣？ 都值得睇嘅，因為其實成套戲都冇乜悶場啊，亦都即係不斷喺度講一啲，其實近期好多片都係包括《War E》啊，甚至國產嘅超人片《金甲戰士》都係好環繞住啲所謂環保啊呢啲咁嘅問題嘅。係啊，佢依套其實都係啦，即係人類傷害緊個地球啊，成個主題就係、 是、 啊，所以連外星人都要關注到啊。如果你再唔停嘅要毀滅，即你話其實同舊嗰個唔似，但係劇似嘅，因為依個大主題冇變嘅，同舊嗰套。 我舊嗰套就冇講環保嘅， 即 舊嗰套 係 主要反戰啦，主要 反 戰 都係話人類係走上一個滅絕嘅路啊！佢你需要停止互相廝殺啊咁之類啦嚇。 嗯。 咁其實個主題嚴格嚟講都算係一致嘅，同舊嗰套。 係。 只不過近年嘅輕環保佢加嗰啲嘢啫， 我諗佢個主題係進咗一步咧，應該咁講。係 啦，佢 進咗一步 咁。你都要從時代適應嘅，因為當年未識咩叫環保，咁有咩冇咩 global warming 啊，或者厄爾尼諾現象咁嘅問題出現啊嘛。 係 啊， 咁但係你嘅感覺就係話佢好鹹蛋超人，或者喺呢度解釋下 點解係嘛？點解好鹹蛋超人？因為佢對成個外星人嗰個理解咧，其實好似鹹蛋超人嗰個理解 㗎。第一，你話個太陽高 lofi 咗咧，就第一代 Superman 已經係咁啦。 係，但佢冇改變自己身體係咩？ 冇，咁佢個星球滅亡，佢走佬啫。 即係你唔可以拆開一個 point 嘅。如果佢對成個外星人嘅睇法，你要整體去套翻曬上去咧，佢 exactly 就係鹹蛋超人嗰個 concept 嚟嘅。即係嗱，第一佢哋係本來佢哋唔係咁樣㗎啦 ，OK？ 咁佢哋因為佢哋嘅家鄉個太陽係毀滅咗，所以佢先變成而家你見即或者呢套我哋冇見到啦嚇，變咗佢哋 suppose 佢哋嗰個樣啦。 佢 呢套佢冇 show 過出嚟㗎， 佢話 冇 show 過出嚟， 會嚇親你嘅個樣。 係佢話會嚇親你嘅，咁如果佢係行得出，乜樣都會嚇親你啊？咁總之佢哋話佢哋改變咗自己個身體。嗱，我唔知大家知唔知行得出人係咁㗎？大家可能唔知㗎。大家可能睇咗咁多年鹹蛋超人，唔知鹹蛋超人原來係人樣㗎喎。 係咪七星俠嗰個講 啊？唔係，其實係當時係喺呢個嘅 TV Magazine 裏面，佢哋有講返一啲嘅一啲嘢㗎。OK， 咁嗰時甚至有好多怪獸啊、超人啲解剖圖啊，咁嗰時係解釋好多對啲光之國。 解剖圖好騎呢喎，機器嚟喎裏面係。 即係光之國到底點嚟啊？咁樣咁就話呢啲咁嘅。M 七十八星雲咧，以前嘅都係人類咁嘅啫，唔係巨型嘅，甚至乎係人類，失聯咪人咯。啊，巴魯坦星人都係咁嘅啫喎。 OK， 即係你唔好以為佢原本就係咁怪喎，佢原本都係人樣嘅。咁因為佢哋個太陽即係死咗啦，咁佢哋就唔知嘗試做啲人工太陽咁啦。咁就話佢哋如果繼續用人類嘅身體咧，抵受唔到嘅。咁結果佢哋就將佢自己嘅身體構造改變咗，咁就係你而家見到嗰啲鹹蛋超人咁嘅樣啦。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哋嘅 origin 就係咁講嘅。咁其實呢套戲嘅係 exactly 用翻呢樣嘢嘅喎。係啊，咁同埋咧，佢哋 travel 嗰陣係用一個光球咁嘅形式去出現嘅。 嗯哼 ，OK， 即係鹹蛋超人係其個光球嘅，佢哋遠距離即係星際間飛行嗰陣，佢哋係咁樣嘅。OK， 咁佢哋係呢度又有喎。OK， 咁同埋咧，佢哋會走嚟地球又變咗人樣，跟住仲唔止，又要同啲人結婚生仔，啊呢個又有嘅喎。咁其實好多嘢咧，你話係巧合咁啊，或者係啦，係嘛？咁大家不可不知，其實鹹蛋超人喺美國係有上畫嘅。 咁啊，呢個當然啦。 佢哋係有睇過嘅 ，OK， 即係唔係冇睇過 ，OK， 都係佢可以唔認嘅 ，OK。咁你話，咁佢吸收咗呢個即係呢個模式有乜出奇啫？你嗱，你原本喺龍珠入面悟空就攞咗 Superman 嗰條橋啦。咁但係我聽翻嗰啲即係有啲朋友講咧，就話而家 Smallville 咧又調翻轉攞翻龍珠條橋 嘅。 即係佢話佢哋嗰個古仔入面嘅即係嘅嗰個嗰個 Superman 咧，佢哋係本來諗住放落地球度係唔知做乜嘅喎。 哦，唔係，都係避難。佢只不過曾經講佢老豆即係做 L 咧，其實嚟過地球考察嘅。係咁亦都遺留，即係佢哋一路哈里頓星人都早前喺啲印第安區都遺留咗好多嘢嘅，甚至一啲喺哈里頓 abandon 咗嘅嘢，例如魔法。 咁佢話佢擺佢喺地球唔係純粹為咗走難㗎囉。 唔係，佢係想利用佢最後個仔就將哈里頓重建成咪將地球重建成一個新嘅哈里頓嘅做 L。 係囉。 所以 即係總之佢有啲野心嘅。 係。 係呀，即係唔係話純粹我避難啫。 所以佢做 L 嗰個都係喺超人片度即係做一間角嘅。 係呀，咁變咗嗰條橋，咁我個 friend 都話佢喺龍珠度吸出嚟。 可以你 唔係大家知道龍珠個講法就係擺悟空喺地球，其實係想侵略㗎嘛。係 係， 你要知道呢樣嘢。 但係又唔 exactly 一樣啦，即係佢 咁唔會 exactly 一樣嘅，咁你攞咗個 concept 啫。咁 佢就唔係咁嘅。 咁呢套戲都冇真係出現鹹蛋超人。 佢係任你任佢揀，佢有個所謂 red quit 唔係 嘅。 唔好講咁遠先，即係話咧，你美國嘅劇或者電影咧有吸收翻轉頭。 咁唔奇啊！咁你 嗱，因為呢套戲入邊咧，其實有大量嘅日本嘅科學家啦，甚至乎咧佢影所謂嘅世界各地咧，影日本影好多嘅。 哦，係係。 無論停電啊，啲嘢停曬啊，又影下子彈火車，影日本影勁多嘅。係。係啊，咁所以你睇到佢哋係對日本嗰個重視係好高嘅，即係又唔見佢影大陸影多啲，係嘛？ 係，咁唐永有咩意見呢仲？ 冇乜囉。不過近期的確美國文化係咩呢，你由啲卡通喎你天台庭直頭唱日本文添。 其中一個 version 嘅主要係唱日文嘅。 係。 好啦，咁就講返啦，咁頭先呢個 KCB 就係黎城十日嗰個女人啦。咁佢個表現呢，其實咁多人呢位不嬲演技都勁。咁但係我又好奇怪啦，點解搵佢嚟做呢個賴斯咁樣嘅女人呢，其實佢唔好唔似㗎喎。佢好冇行政碌㗎喎。 賴斯係。 係咪咁同埋呢裏面嘅軍人呀，全部都係好醜化㗎啲樣 子。幾怪兩撇雞呀。 你覺得呢啲樣呢平時喺嗰啲搞笑嘅即係嗰啲美軍嗰啲片就會出現 呢樣。呢度軍隊個指揮官呢就 exactly 就類似蜘蛛俠嗰個老編咁啦。 係啦，樣衰嗰啲 樣衰嗰樣啦。 咁其實嗰啲佢都會刻意貶低呢啲咁嘅軍人啊、政府嗰啲人嘅。咁同埋佢最尾都冇出現到其他嘅世界領袖㗎喎。 冇，連個美國總統都係喺電話度聽到嘅啫，啲聲。 佢好似冇出過聲㗎。 冇出過聲，即係一條答啫。 係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講佢喺軍方嘅政府方面呢，佢就冇乜點好強力咁描寫啦，係啦，武器就出好多啦，係啦，咁另外呢，另外個細路仔都唔係 nobody 嚟㗎喎，個細路仔叫做冇錯啦，叫做 Jaden Smith 啊，係啦，咁遲啲呢佢會做一個新嘅 Karate Kid， 係啦，不過唔知係咪做主角， 咁咪唔知啦，係啦， 不過應該就唔會主角，因為細咗啲， 就算唔主角都好重要嘅角色嘅， 細咗啲 嘅 Karate Kid 都唔係細到咁 堅啦，就算唔係主角都或者幾個㗎嘛，佢而家啲 Karate Kid 唔係一個㗎。 哦係，但都唔係。 有一集都三個㗎啦。 唔係細到十歲㗎嘛。 咁你唔知㗎，咁你點知新嗰套點 approach？ 咁我唔知啊。 係咪你有啲特技嚟㗎嘛，你講個 BB 好打都得。 係 咪我諗佢一定係主角之一嚟嘅，你放心啦。 應該係，咁你叫得佢都會係。 冇錯，咪叫得 Will Smith 攞個仔出嚟。唔係叫得佢，佢就 no body， 但老豆係新 body，OK？ 係。 OK， 咁如果冇嘢講嘅話，再講下第啲戲咯。 好啊。 係咯。 咁你之前話睇咗幾套 嗰啲畫頭。 畫頭啦，咁點呢？ 係，咁就 Terminator 啦，咁 Terminator Salvation 啦，咁上面外面都睇過啊，咁你覺得點？ 都打得幾勁。 嗱，咁其實之前我哋講過有幾個元素，其實我哋之前有提過啦。咁嗰時我哋就未睇過陳浩真嗰套片啦。咁就有個巨型嘅機械人啦，即係 Transformer 咁啦。咁有啲電單車無人駕駛嘅電單車啦。咁電單車有兩支機槍喺側邊啦，咁就殺人嘅啦。咁另外有一個 T600 啦，就係 T800 嘅前身啦。咁同埋個隱約喺呢個畫頭咧，有見到 T800 嘅出現。 咁佢對住一個人話：你殺我老豆，殺佢阿媽。 係啦，但你最後你都殺我唔到嘅咁樣。咁我相信就係 咁，其實 施華辛力加嘅替身啊。 其實應該佢依度佢係即係喺第二度翻嚟，或者因為好之前嗰度 唔係嘅，佢可能有少少好似翻第三集咧，佢最屘將自己鎖咗嘅一個。 第三集話明已經 off continue。Off continuity 㗎喎。 咁唔好理佢呢，即係或者佢將佢自己鎖咗你一個咁嘅避難鎖。 咁佢唔知係幾年嘅，佢 出返嚟就可能。 人就而家幾 咁結果幾年呢，佢話係2018喎，嘩推到幾後喎成個 Judgment Day。 係。 本來應該係97年㗎嘛。係。係同香港一齊回收㗎嘛。係。OK。咁已經褪咗好多喎，咁佢都話啦，嘩呢個 future 同我媽同我講嗰個 future 爭好遠啊。佢話佢都唔知有冇辦法打得低 Skynet 啦今次。因為佢科技都高咗好多嘛，對方嗰啲科技。咁裏面當然啦，咁好似嗰個革命軍都已經有㗎喇喎，唔係由佢發起㗎喎。係啦，啲人亦都唔知佢係乜水喎，邊個 John Connor 咁樣喎。咁好似成個歷史呢同原本呢有少分別。 呢度應該係啲流散嘅部隊俾佢編輯埋一齊嘅。 係啦。 有啲應該係前美軍嚟嘅，做軍服。係 啦。咁我哋可以攞返條片嗰個即係個位俾大家上去即係親自睇一睇啦，一陣 keep 翻上去啦。係啦，咁咁另外呢嗰位做T800 即係Terminator 嗰個呢，即係代替阿諾舒華辛尼加嗰個啦，咁就叫 Roland Kickinger 啦，之前有同大家叫做介紹過啦，咁佢呢真唔係第一次去扮阿諾舒華㗎喇喎，咁佢之前呢係做過一套嘅電視電影啦，叫做 See Ino Run， 咁就係講下 Ino， 由佢初嚟到美國啦，即係由澳大利嚟到美國啦，咁點樣即係憑健身變成世界先生，即係連續幾屆世界先生啦，一路到佢老咗去選舉啦，咁都係年老嗰個就另一個即係阿伯去演出啦，咁後生版嘅阿諾舒華辛力加呢，咁佢真係要做嗰啲健美啲嘢㗎嘛， 咁所以佢揾到呢個嘅 Kickinger 咧，哇，原來都好似嘅喎。我唔係幾大隻，係好大隻啊！咁同埋佢嘅實際身高原來係比埃隆加高嘅喎。 哦 ，OK。 所以你睇落去，你覺得佢瘦啲，但係其實唔係嘅。 埃隆好似唔係真係好高 嘅， 你 咁埃隆都唔矮嘅。 矮，但係襯埋其他人，佢都唔係真係算高嘅。 嚇、啊？都六尺幾嘅 咯 喎。係 咯，但 你六尺幾 OK 㗎啦？ 你襯埋 啲籃球隊啊？你講 啊，唔 係冇得講啦。 有嗰時佢打嗰陣襯埋，同佢打嗰啲間角都比佢大隻。 哦，咁你揾得啲大隻佬就大隻佬就而家嗰啲新人好多都比佢高。係，但你喺佢嗰個年代嚟講，佢算好好㗎啦。唔係，同埋佢最緊要佢個比例靚啊嘛，唔係一米高就得㗎。咁你揾阿姚明唔係好睇啫，係咪？ 啊，咁啊，係 咯， 可以用。 咁呢一個 Kickinger 咧，佢個樣都有幾分似 Idol 嘅喎。 咁都係啲北歐人嗰啲樣。係， 同埋我唔記得佢邊度嚟㗎，佢講嘢啲口音都係有少少㗎。所以佢扮咧真係幾有翻咁上一次。咁所以呢套戲入面咧都期待佢嘅演出啦。咁或者我哋都 key 翻啲片又俾大家睇下。係 咯。 佢做呢個 CIDO RUN 裏面嘅一啲片段嚟㗎。咁就係喺度擺嗰啲咁嘅 pose 都幾似㗎，都幾似㗎。即係佢入裏面就扮演嘅 idol 呢個角色㗎。咁大家比較一下。咁另外呢有另一個畫頭去睇過就係咩呢，就是、 小 雙 俠啦。 咁我韓永覺得點呢？ 都幾卡通片 feel 咯，因為你 幾重現翻到卡通片個感覺。 之前幾套 卡新啊， 例如卡新啊，無論連龍之子又啊、永井豪嗰啲啊，即係 真 人版都變到好怪同埋好黑暗， 同埋改得好犀利 嚇， 造型 卡新 改得好犀利， 全唔同添啦，可以話。 冇錯 嚇，咁啊， 咁呢一套啊幾似嘅喎，幾似，但係呢個算係第一個正式畫圖啦，咁原來最尾一影到森田公子就冇嘢睇啦，唔該睇下一個咁啊。咁原來森田公子攞嚟壓軸仲犀利過啲主角啊！ 當然啦， 係啦，咁大家都好想睇下佢呢個嘅造型到底會點樣喎。 咁應該都係穿窿啊中間。 哦，咁呢個賣點嚟嘅，賣點啊，大家唔好聽錯，唔係露點啊 ，OK 啊 ，OK。咁佢嗰個角色好似叫做乜鬼嘢話，叫做。咩 Don Ron Joe 咁樣㗎係咪？ 唔想下唔記得。 係囉 ,Don Ron Joe 咁樣㗎。 但係其他 唔係矛女喎、啊、大家唔好搞錯喎、 啊。矛女就另外一套。 矛女係幻影時 光 入面嗰三個、 啊、 但其實好似㗎 ,OK。 基本上都係咁嘅造型，一個肥嘅星星咁嘅怪人，一個瘦佬 瘦佬 有兩 邊瘦佬 係 囉。咁跟住一個就 大波嘅。 金毛十鋪齊靚女啦門面嘅咁樣。 但 惡女啦。 但係好似現實點樣揾到幾個咁騎呢嘅樣子呢？ 哦，佢唔騎呢㗎，嗰幾個演員佢可能係著到啲衫就你覺得似啫，佢真人個樣子一啲都唔似嘅。係啦，咁其實你睇返你都認得㗎啦，嗰啲演員都係啲平時做開日劇嗰啲人嘅啫。 咁 係啦，係啦，咁好啦，咁或者介紹少少啦，咁呢個小雙俠其實佢原本個名叫 Yardman 啦。 OK。 係啦。咁就原來當年呢放映嗰陣呢係大賣㗎喎、哦。咁就係呢佢就計咗。 當然是大賣先會係不斷。其實小雙俠做過幾輯㗎喇。 兩個 series。咁佢就係呢個幻影時光之後嘅叫第二套嘅系列裏面嘅第二套啦。係 啦。 係啦，即係同系列裏面呢係史上最長㗎喎、哦。咁全部嘅話數呢就108集嘅。係啦，咁兩年 之後再有繼續嘅就係賽車。 即兩年裏面即係冇停過咁放映喎。咁、 哦、 佢即係其實佢後來有好多 series 㗎嘛。第一個就係、是、幻影時光啦，即係甲蟲車藍色嗰架啦。咁第二套就係小雙俠啦。咁跟住落去 啊， 跟住最尾出到有啲咩機械人㗎，咩三冠王啊，咩逆轉王啊嗰啲㗎。係 係 好多。 跟住就有套係係囉，嗰個係賽車㗎。 對，係有個賽車。咁啊，最成功咧，應該都係呢一套嘅小雙俠啦。係啦，咁我哋而家網上面咧都見到有啲造型照啦，個兩個主角嘅，咁同埋都會有個畫頭啊，一陣又貼俾大家睇下。 個標幾似喎，個兩個主角。 咁最特別咧就係今次嗰只狗啊， 嘅機械狗啊， 只狗啊，即係個狗車啦，佢真係做出嚟嘅喎。 哦，但係佢冇 係， 佢冇咩嘅喎，冇顏色嘅喎嘢。 哦，係啊，好似枕啡色咁咯。 啊，唔係。 不過咧，呢、這個可能佢初出場個樣嚟嘅啫。 因為 actually 戲裏面都有幾隻嘅，唔知狗有唐我有成嘅。 我諗佢最尾應該有顏色。 同埋隻狗後尾都改裝過。 係啊，我諗佢套戲後來有顏色。 最初係一節，咁後尾就成個貨櫃車咁。 係有後面一節嘅。咁呢套戲唔會講到咁厚㗎啦，但係可能油返色嗰 part 可能會囉。佢初初就咁橙色好似冇未油色咁㗎。係 啊， 係啊，緊急出動咁樣㗎嘛。咁就當年呢放映嗰陣仲有喎，就係佢個視聽率高到 28.4% 啦。咁如果你喺日本嚟講超過 20% 呢係好犀利㗎啦已經。係呀、啊、卡通片喎、 如果唔 係劇你都係叫20%你明白 嗎？咁係 係咪好犀利， 如果唔係都唔會不停咁添食啦。 係啦、啊、咁就嗰隻狗呢，我都係揾下個資料先，佢話嘥咗成3000万英镑呀，用咗三個月時間嚟做㗎喎，咁就有成 5.5 米咁高㗎。 哇都好犀利 喎。我覺得正比例咁大隻囉，真係。 即係照返嗰隻嘢嘅比例囉。 咁另外呢佢哋嘥喺嗰啲服裝方面原來仲更加誇張喎，就使咗成5000万英镑嘅。 個景咁點呢？個消防局景呢？ 哦，嗰啲反而可能 CG 啊，或者係啲好舞台嗰啲 feel 咁，咁仲 CG 整靚佢嘅啫。咁但係嗰啲衫就整得好貴囉。咁當然只有主角兩個啦。 真係幾似㗎。幾似漫畫喎。 其實呢 好係嗰個 feel 嘅。 其實呢佢係搵咗自田黑也呢去負責呢個 refine 嘅呢個工程喎。咁佢哋就會做到係保留返原著嘅一啲嘅感覺啦，咁、你睇落去就有返個味道， 但 其實好唔同㗎，因為佢皮㗎。 哦，係。 係啊，係啊，同埋嗰上面嗰個標誌呢係金屬 㗎。同埋啊，森田公子都有影半個頭，冇佢個樣 子，即係 嗰個好似鋼鐵大王咁尖耳仔嗰個面罩。 咁另外呢，原來除咗呢個字體刻有畫返呢個啲衫之外呢，咁你揾咗呢個 supervisor 喎，咁叫做托直伊佐夫啊，咁大家唔未聽過啦。咁原來呢佢就專係呢去即幫你嗰啲將嗰啲尤其是本嚟二次元嘅作品嘅造型呢就變返做人造嗰陣到底應該係點樣嘅。 其實即係 係啦， 即係立體化嗰一張佢。 係啦，咁但係呢個工程原來一啲都唔簡單㗎喎。咁佢做嗰啲乜嘢呢，就係、是、鬼太郎啦。 ok。 咁我哋之前講過嘅呢個神樣之puzzle啦，咁原本都係漫畫嚟啦。 系 啦， 但神樣啲 puzzle 都係啲學生啊嗰啲咁啊， 咁我就唔知啦。咁但係總之呢個 supervisor 咧就即係專係去整嘅。咁其實佢整好多，不過有啲大家唔識嘅咧就唔講啦。咁佢咧就有幾個嘅規律啦，就係、是、統合啦、二律背反啦，同埋呢個多層性意味之置換咁樣嘅。 即係咩咧？ 你想我逐樣解釋俾你聽？嗱，呢啲係佢用嘅一啲嘅 terms 啦，去解釋佢到底用咗啲咩方法去做呢啲嘅 統合就唔使解釋啦。咁咪多層化異樣咁樣，即係咩咧？ 你都逐樣解俾你聽。 唔使唔使。 佢冇解嘅喎。 佢冇解啊？咁 佢就話俾你聽，佢用呢啲咁嘅原理去將嗰啲人物點樣由二次元變成一個真人版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咧，嚟緊嗰套10月24日上嗰套福山雅治啊，呢、這個伽利略啊， 伽利略啊， 套電影版啦、啊、嚇，《容疑者之獻身》啦，咁原來呢一位嘅托直伊佐夫亦都係幫咗福山雅治做呢個 hair makeup 嘅喎，咁、但係當然咧係講喺宣傳 campaign 度做嘅，就唔係電影入邊啦。咁即係話呢個人咧本身都係負責開一啲嘅造型，冇錯啦，即真人方面嘅造型啦。咁所以呢套戲即係係揾佢去搞咯。OK， 咁自田黑也主要係畫嘅。係啦，咁大家分開兩樣嘢啦，咁其實就好認真嘅。好啦，咁到底邊個做呢個嘅小商俠一號，邊個做二號呢？咁一號呢個就叫鷹井翔啦，係男人嚟㗎 ,ok, 大家聽個名唔好以為女呀。咁就好似一對叫做男呀，即係男即係向海南暴風嗰個男呀，即係嗰對樂隊嘅一個成員啦。 係， 我唔知有冇記錯呀，即係我記得好似係呢個咁樣嘅背景。咁另外呢女嗰個二號呢就是、福田沙紀喎，咁邊個福田沙紀呀，咁原來就係之前唱呢個嘅Attack No.1 係咪，即係上戶彩嗰套大家叫佢做排球女將啦，但其實唔係嗰個古仔嚟㗎 ,ok, 咁 即係中文名都係譯做新排球女將。 咁、那個就嗰套本來叫 Attack No.1 啦，咁就係唱呢個主題曲，咁當年係14歲㗎咗喎。係呀，即係好似天才女歌手咁樣，係呀。去唱呢個主題曲啦，咁大家可以睇下佢哋嘅演出啦。咁或者我哋 keep 翻條片上俾大家睇下啦。同埋、咧，原來唔止喎，講埋個導演先，就係、是、三池崇史啊。 哇，三池崇史做啊。 係啦，咁套戲咧就係、是、3月7日咧，下一年嘅3月7日咧就會 公映嘅啦。 日本當然 係咯，當然日本啦。咁但係呢套嘢，我相信香港會攞翻嚟㗎。 我諗都會嘅，因為其實小商俠我諗都幾多人。 哦，係啊，一定有市場嘅。 甚至新嗰個小商俠可能都會有電視台播。 係啊，哦，咁原來三條同志係都係嗰度神樣之 puzzle 嘅導演嚟嘅。 哦。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頭先呢班人都係佢啲班底嚟嘅。係啊，咁佢搞開一啲即係古古怪怪嘅戲嘅。嗯，咁所以呢套嘢大家有信心可以睇下啦。嗯，咁另外呢我哋睇咗另一套係川島芳子嘅電視劇喎。 哦，係咩？ 係啦。係啦，咁就繼上次都上會彩做嘅李香蘭啦。 啊， 係啦，咁今年又搞咗個呢、這個又係啲朝日電視台嘅一啲 應該都 係 台慶劇啦，因為好多人做嘅你話嚇。 哦，係啊，初初咪就係知道女主角啦，女主角就唔係好出名喎，就叫黑木美沙，大家可能唔識啦。咁你有冇睇過《鬼來電》？ 有。 咁《鬼來電》嘅第三集就係、是、阿、啊、黑木美沙同阿、啊哦、掘北真希鬥戲噶嘛，即係鬥演技啊嘛。咁掘北真希就做嗰個俾個女鬼上咗身嗰個啦。咁咧呢套劇咧原來都有掘北真希嘅喎，咁掘北真希就做翻呢個嘅李香蘭啦。 哦， 咁但係出一出嘅啫，咁同埋都要咪嘴唱歌啫，咁咁大家唔使太在意。 好過上次寶傑與王菲啊，《天海遊戲》咁嗰段經典。 啊，《天海遊戲》 人嘅《 天海遊戲》真係自己唱嘅喎。 但係真係好恐怖喎、 啊。哦，咁都難嘅，你要個日本人咬翻一啲國語字咁正，咁佢都差唔多已經好好㗎啦，係咪？好啊，頭先阿奇洛里維斯講國語先啦。 咁啊係。 係咪？咁同埋咧，原來呢一套嘅《川島芳子》咧，亦都好多人客串嘅喎。甚至乎唔係客串添啦，咁阿中村雅俊就直情成套戲喺度啦。 佢而家咪阿伯一件， 好過阿伯噶。咁、哦、但係咧，佢就飾演一個咧叫做加賀美正一啊，嗱當然同甲骨陀冇關嘅。 O K， 加賀美正一，咁佢呢個係一個作家啦。咁啊呢套嘅劇入邊咧，佢就話咧，佢就寫呢個嘅《男裝之麗人》呢本書嘅作者。咁、 哦、 但係當然啦，喺、okay、原本真實咧，佢原作者唔係呢個人啦嚇。就叫做川從有事啊，咁呢個先係真正嘅真實嘅作者啦， 筆名或者咩啦， 男裝之麗人，咁佢成個故仔就基於呢本小說去講嘅，咁佢就講翻呢個，即係其實大家唔知有冇睇過梅艷芳版本嘅呢個川島芳子啊，有冇睇過？ 我冇睇過。 啊，你冇睇過啊？竟然有劉德華嗰啲嘅喎， 即係冇成套睇曬啊！ 哦，你冇睇過竟然？ 因為很好似喺電視睇， 我嗰度有謝賢又剩咗好多人做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 冇睇曬咧。 咁呢一套新嘅電視劇版咧，咁啊上次講我嗰、那個阿明智啊，明智小五郎嗰位演員都有份客串嘅，咁、 哦 okay、 其實好多人客串嘅，咁所以呢套嘢就群星拱照啦，叫做 OK， 通常都係啦，你記得。當年寶傑與王菲嘅都真係， 不過咧呢、這個、黑木美沙咧冇演到佢最尾槍決嘅喎，即係後屘三十幾歲嗰個係另外揾另一個人演嘅，係、 哦 okay、 啊，即係佢主要係亦做翻佢即係中間咧，中間又唔係淨係少女嘅，佢都做到佢 喺咩京都女子學院嗰度， 即係做到廿幾歲咯。咁、啊、最奇怪廿幾歲突然間換角喎，好似覺得怪怪地。咁但係你後屘佢咁老油條嗰啲，佢做唔到㗎啦。 Okay. 即係到到後尾，即係沒落嗰陣嗰啲啊，咁嗰個做得好好多嘅，其實係啊、 mm-hmm. ， 即係嗰個嗱，我唔識嗰位大年紀啲嗰位女演員啦，但係佢做出嚟有啲似補寵嗰啲 feel 嘅咯，真係。 哦，咁可能真係。 咁大家要知道，川島芳子好男人㗎嘛。 哦，係。 係啊，咁其實你好明顯，黑木美沙夾硬扮㗎啦。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咁、啊、但係後邊做嗰個卅幾歲嗰個就做得好到嘅。咁但係如果你嗰個做曬成套戲，你又冇靚女啦，又覺得唔想睇啊。 或者你講講下川島芳子係咩人？ 哇！川島芳子係咩人？哇！犀利咯！ 咁你其實咧家族嘅， 原來咧就溥儀個即係算係表妹啊，唔係堂 妹， 堂妹， 堂 妹，即係佢個姓都係愛新覺羅啦。 顯咩啊？嗰個 顯子啊， 顯 子係王字邊加個子啦？有啲冇個王字邊，總之係子啊，顯子啊。咁啊，另外中文名我就金碧輝啦。 啊，唔係。 是啊，金碧輝，是啊，金碧輝司令啊嘛，即係佢做呢個嘅安國軍司令。 點解叫川島芳子咧？ 哦，咁因為咧，佢好細個嗰陣就 送咗俾一個 老豆咧，佢老豆邊個咧？原來就係 善逆， 善 奇嚇， 淑 親王，淑 親王係啦。咁佢係第十四個女啦，咁就所謂嘅十四格格啦 大清嘅罪人啦，就係佢引進阿袁世凱 哦，咁好奇，咁你唔好咁講嘅，因為佢講原來咩中國嘅第一個公廁啦， 第一個唔知咩圖書館，第一即係好多嗰啲西洋嗰啲嘢啊，都係由佢起嘅。咁你唔好咁講嘅 ，OK？ 即係反而佢係一個維生方面咧，係一個好先進嘅人。 係俾人嗰陣時被人嘲笑皇族內閣，佢就係個內閣裏面嘅總理啦。 係。OK， 咁就講佢，因為當時係已經民國贏咗啦，咁佢就將呢、這個其中個女啦，咁就送咗去俾一個日本浪人嘅川島浪速啦，咁就同佢即係叫做兄弟咁嘅喎，啲交情好到。咁點解會咁嘅咧？咁原來呢個川島浪速，哇！呢、這個浪人低嘅啫嘛，咁原來咧唔係咁簡單嘅。咁呢個川島浪速原來個老婆咧係同天皇個老婆咧係有啲血緣關係嘅，咁所以佢某程度上都算係皇親國戚。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叫做傾得埋一齊啦，叫做係皇室角色啦。 咁就送咗佢去日本接受訓，係 啦， 受訓練啦。 嗱，佢淨做咗呢個川島浪速嘅養女，咁結果就有個日本名就叫川島芳子，就咁解啦。OK， 咁後面嗰啲就大家應該睇戲就睇過㗎啦。講下後來點樣俾人踢出校啊，點樣咁跟住戰爭爆發，佢就即係 翻去啊，咁 係啦，想復興呢個嘅。佢又唔係做乜，佢成日想復興翻呢個清朝嘅統治啊！即係借助日本人嘅勢力啦。 個 concept 就係佢希望透過日本人啦，咁佢其實變咗日本人嘅分國咯，變咗日本人嘅傀儡國咯，所以 係 即當然佢後屘 即係你講個魏滿洲國啊嘛， 佢後屘就係魏滿洲國嘅軍隊司令啦，當改咗名叫金碧輝啦。 其實佢不嬲有中文名嘅，因為佢哋嗰啲滿人咧，佢哋係有改一個叫做漢人名嘅嚇。咁啊，成家都係金乜乜金密密嘅。咁而家佢嗰個最細嗰個妹妹都未死嘅喎。係啊，咁早排仲上嗰啲節目訪問添。係咯係咯係咯。 佢其實成家都不停咁搞一啲嘢，例如佢阿哥就喺搞漢滿蒙嘅獨立啦， 係啊係啊， 喺後方嗰度 嚇，咁喺佢哋滿人嘅角度，佢哋梗係冇錯啦。 啊，當然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冇錯嘅，係咯係咯。咁啊，唔講咁多歷史啦，有冇補充啊？ 冇啦。 係咯，咁其實係好精彩嘅嗰劇，不過當然呢套劇我就覺得冇上一次阿常務彩拍嗰套李香蘭拍得唔好啦。 李香蘭都應該有川島芳子出場㗎。 我一定有嘅啦，因為佢哋日本嗰邊咧成日將佢兩個搞到好似 less 咁噶嘛。 係 啊，佢叫佢做哥哥啊，你知唔知啊 ？OK， 即係李香蘭叫呢個川島芳子哥哥。 唔係應該搞到同阿咩皇后婉容搞埋一齊？ 嗰個係阿溥儀係呢個末代皇帝嘅版本啫。係咁唔係咁佢成日用自己嘅美色，呢個係真嘅。佢話佢 女人 喎，冇所謂㗎。咁佢總之達到自己目的，咁你真係占士邦啫嘛。 係 啊，咁的確 係 當時咧，佢咪勁啲咯，所以佢男女都搞得掂。咁所以當時呢個的確係一個好強嘅女特務嚟嘅，呢個事實嚟嘅。係咯 ，OK， 咁大家可以睇翻啦。其實咧喺呢個 Ucon 啊啲都可以揾到呢個劇嘅喎。咁大家睇下一集過㗎啫。咁大家睇下啦。咁其實我如果介紹翻上次啊常務彩嗰套啊，嗰度好好睇㗎，因為嗰度咧成套李香蘭咧真係喺上海拍㗎。 哦 ，OK。 係啊 ，OK 㗎。咁同埋上半所係講好多國語㗎。 O K。 係啊，咁你話佢渣唔渣咁唔會係 exactly 好好㗎啦。咁但係呢其實你都睇得出係用咗個心機去做。 其實李香蘭同川島芳子某程度啱兩面囉，一個日本人中國名，一個中國人日本名。 係啊，所以佢咪好惺惺相惜咁樣囉。 係啦。 係啊，咁其實好好睇嘅，咁大家睇下啦，如果詳細講我哋有機會先再講啦。 好啦。 係啦。咁就除此之外呢，咁是不是說 Aliens 和這個嘅 Ghostbuster 都其實成日話又會拍返呢？ Ghostbuster 就 confirm 咗㗎喇。 咁就話 捷 高尼偉花話會返去做㗎喎。 但我就唔知點樣可以做返嗰個角色。因為其實你睇返做 Peter 啊嗰個而家都有做戲㗎，不過已經變咗白㗎喇。 OK。咁唔知呀，咁有時化返個妝又 OK 嘅，即係下你信心咁啫。佢哋話捷高尼偉花而家有60歲㗎係咪？ 應該都差唔多。 哦，係咯。不過你見到佢都仲係好瘦嘅，其實老咗。 個樣又唔係 六啊歲，個樣唔似 六 啊歲，你咪當佢四啊幾咁咯。 係。 咁你話佢唔翻都係劇組，我都冇問題啊。 因為大個幾個男主角，因為 從來喺裏面佢都冇話佢好靚㗎啦。 幾個男主角，你另外嗰兩個都好多時見㗎，但係做阿 Peter 同埋做 肥嗰個，我唔記得咩。嗰、 那個頭先補翻句先，做阿川島芳子個老豆，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善奇咧。 超人阿香。 係啦，那個演員就係阿香啊，係啊。團次郎啊。 團次郎。 係啊，同埋 confirm 翻大家咧，之前做怪人二十面相，即係舊嗰套電視版咧，真係佢啊，真係阿香嚟噶，係啊係啊，咁大家去睇下，好得意。OK， 咁就講翻轉頭啦。咁啊，咁啊，話事嗰個黎偉芳會翻翻去做呢套嘢啦。咁啊 ，Alien 又成日仲係講緊話第五集咁啊。 但係未真正 confirm 啊。未 confirm 就係話咧，可能又玩前傳啦。 OK。 係啊，因為話冇嘢好講啦嘛，話。係咯。咁有人提議話，不如 remake 算啦，都搞咁耐，咁你都 OK 嘅，有 point 嘅。 即係如果你 remake 就變咗 Friday 15咁。 係咯。 Friday 15咁嘅喎。 啊，另外咧，嗰、那個 Friday 13咧，原來咧。已經係話有 promo 㗎喇喎，咁就話已經開始咗呢每一個星期一集嘅電視嘅故事咁樣㗎喎、 哦這個、 連續就係13個禮拜就做到佢上畫啦。 哦 ok， 係呀、啊我睇下搵唔搵到資料，搵到資料一陣同大家補充一下係啦，咁講住第二樣先呢。咁係咪話嚟緊呢個鐵人28呢， 係舞台劇化， 係啦，係啦，咁之前有同大家提過啦，咁呢個導演就竟然係壓井手喎、啊，玩舞台劇啊，今次 佢玩舞台劇， 玩咗軍事卡都唔玩咗高線啊 ，OK， 咁好啦，咁有乜嘢特別啊？咁樣嚇，梗係特別啦，鐵人28竟然會出場喎、啊， 一個係咯， 係啊，真係有鐵人28出場、啊， 但 係 點樣可以揾一個submit咁嘅嘢咧？ 我唔知佢， 即係我諗佢應該係照翻初代比例係咪啊？唔係真係十米嗰個。 嗱，佢話咧呢、這個舞台版咧有七米， 係啊， 七米喎， 即係初代嘅比例啦 咁咧重80kg，八百個kg， 八十個 kg 七米 啊， 紙皮都唔得， 八百個kg啊，係啦。咁佢就話咧要將個舞台啊。個地板要 加厚啦，一定，如果你有咁重嘅嘢， 所謂嘅補強嘅公式啦 ，OK。咁如果唔係就會冧啊！ 一定啦。 咁呢個鐵人咧係由呢個嘅漫畫家啦、魅利純啦或者插畫家啦去設計嘅。咁我哋都有啲 poster 嘅，咁一陣間話會唔會有 poster？ 好啊。 咁當然 poster 你睇唔到啲乜嘅。OK， 咁由邊個做嘅咧？咁由南果部飾演咗金田正太郎啦，嗰個女人嚟㗎 ，OK。即係 通常都係㗎啦，扮 舞台版啊嘛，係啊，可能即係瘦瘦地矮細啲嘅女演員啦。 係啦。 咁啊係 OK。咁另外呢做呢個嘅大重警長呢，即係大重鐵雄啦，就由呢個叫新 plus 啊中野啊，個名係咁㗎 ,ok。 唔怪雞 㗎。做啦 ,ok。咁或者同大家有題外講少少啦，咁原來呢金田同埋呢個鐵雄呢兩個名呢，即係阿基拉裏面兩個主角呢兩個名呢，就係、是、由呢個金田正太郎同埋大重鐵雄警長呢個名嚟㗎喎。 喔、 哦、大家唔知唔知呀 ,ok。咁或者呢個舞台劇我哋睇唔到啦，因為舞台劇啦，但係有機會遲啲會出碟嘅，我相信，如果呢啲唔得， 我諗應該會 係啊係啊，咁或者遲啲睇有冇機會欣賞到啦。咁日本嗰方面好得意嘅，即係成日都將嗰啲科幻嘅作品咧，佢哋夠膽擺上舞台度演嘅喎。 咁啊係啊，因為其實個難度都幾 好高，好高，相當高。 你例如好似《美少女戰士》咁啊，不停做啦嚇。 但佢而家呢就有機械人啊嘛，呢、這個唔一啲都唔容易去表達嘅。係咯，咁到底到時啲戰鬥咧點樣咧，真係唔知啊！即聽講嘅有戰鬥啦，但我相信冇黑牛嘅話，今次 黑牛都係中段先出嘅，應該 係咯，咁可能 初頭都係對啲人嘅， 係啦，可能都係暫時得鐵人28出場啦。OK， 咁另外咧有呢個視戰隊啊， 係 上次講過啦，即計咗蒙面超人之後， 冇視戰隊啦，即 係視啊，係即係呢個冇視個視啦。咁原來咧有曬造型正式 confirm 啦，真人扮演嗰啲相啦，真係上次我哋講啦，成塊面就係火啊、水啊、木啊咁樣啦，係啦，咁、那個身就有啲似嗰啲和服，咁有兩條邊啦，有兩條邊就嚇，唔係著和服啊，即係嗰條邊咧左邊搭落右邊嗰條邊啊，咁啊有翻啦，咁佢哋打啲唔知咩外道中咁上下啲唔知咩嚟嘅 ，OK， 妖怪嘅咩啩是但啦， 哦， 係啦係啦。咁有相 ,ok, 又或者有 key 又俾大家睇下。咁另外呢呢、這個 JK 呀蒙面超人 啦。應該係形容非神道教嘅一啲 之類啦。 嘢 我唔知有冇記錯啊。咁 JK 佢哋有個簡稱呢叫 DCD 啦，唔知咩啦，即係佢好鍾意咁叫。 就有一個簡介啦出咗啦。 係啦，又有個新古仔喎。係 囉。 又同嗰個唔同喎。同我上次講嗰、那個。咁話呢即係呢個平行世界呀、啊。 即係佢開始崩潰啦，即係佢當每一個蒙面超人都係一個平衡嘅世界啦。 但係其實如果佢你睇翻蒙面超人啲簡介，應該兇我同埋啊咩阿基多啊 Kuga 同埋阿 Kido 係同一個世界嘅。 佢冇話一定係。呢個是一個伏線嚟嘅 ，OK， 佢冇話過係真係係嘅 ，OK， 咁佢講呢啲世界嘅平衡開始即係開始崩潰啦，係啦，咁同埋啲時空咁啊開始交錯埋一齊啦，咁為咗去拯救世界咧，咁呢個 Decade 就一定要攞翻即係集合所有 Lidar 嘅 力 量 啦，咁佢就先可以即係拯救到即係咁多個世界啦 ，OK。 咁會唔會有 咁就佢就會嗰 架平成 就講佢呢會穿梭返咁多個唔同嘅世界咁樣㗎喎佢話咁同埋呢好多解謎嘅嘢呀呢個故仔係啦 即係可能突然間會打到啲鏡中 㗎同埋佢講佢啲即係其他 Lidar 嘅力量呢都係要攞返㗎即係唔係話開始有齊㗎 OK， 係即係可能要逐個咁啊，即係好似 Pokemon 啊嗰啲咁啦，即係你要去冒險要攞要攞嘅。OK， 咁啊，咁呢個都係日文嘅翻譯嚟㗎。 會唔會好趣致咧？無端端由一個蒙面超人變咗 Kuka 咁，或者變咗 Akido？ 唔知啊，咁冇咩嘅咁，同埋咧佢條腰帶咧已經睇到佢點玩嘅。咁由平時打橫個狀態咧，佢就擰到變咗打直，跟住插張卡咧就擰翻橫。咁插咗張卡裏面嗰個玻璃嘅位呢就見到張卡裏面係邊個蒙面超人個 logo 咁就用邊個蒙面超人嘅能力就咁樣嘅咁腰帶好快有得賣㗎啦 但其實都差唔多㗎喇都係踢飛腳嗰、那個 logo 唔同咗㗎喎 唔係咁可能佢 你抹頭㗎阿基 可能佢插咗你之後成個形態會變咗個蒙面超人啦咁呢個唔知啦大家睇啦 ok 咁就啊上次同一個我朋友介紹嘅即係一個老闆啦咁原來佢就儲呢啲道具嘅。 係。 真正嘅道具喎講。喂俾我睇過一張呢龍騎裏面用嘅拍攝用嗰張卡喎。係。即係唔記得係刀㗎定邊張嚟㗎。係。係真㗎喎即係劇入面嗰張嚟㗎。咁的確比普通我哋買嗰啲卡呢係大少少同埋靚好多嘅。係好貴嘅嗰張嘢 ,ok。ok。因為真嘅道具嚟嘅。咁我睇過 ,ok。咁 咩做個膠㗎都係。 我冇摸過唔敢掂。 OK， 因為入住嘅 OK， 咁或者大家睇下啦，咁一陣我哋有嗰啲戰隊啊嗰啲相又或者又擺上面大家睇下啦。 好啊。 咁另外呢有人就笑嗰個戰隊嗰啲樣喎，因為你知道啲火啊嗰啲樣咧，咁我哋啊好似咧有一個叫做啊我都唔識讀啊，呢、這個叫做唔知咩 Cypister Man 咁樣嘅，唔知咩嚟啊大家係嘛？咁原來呢係一個麵包嚟㗎喎。係、 哦、 啦咁就係呢個中村祥子呢個女即係呢個女明星啦去設計咁佢都畫下漫畫咁就識得。咁呢佢就根據一啲海洋生物即係啲一啲即係海星咁嘅類型嘅海洋生物啦。咁佢好怪㗎喎個身嗰度呢有幾個窿咁樣㗎喎。咁佢就根據呢個形態做咗啲麵包咁咁麵包扁平平一個咁呢咁跟住上面有可能有五間嘢咁好似海星咁五間嘢咁。哦咁其實佢就用呢個造型呢做咗一個好似超人咁嘅嘢出嚟嘅。咁、 okay. 都係搞笑㗎啦。個超人個面就係一個咁嘅嘢囉。咁啲人就都笑佢嚟個火嗰咪好似咁樣囉。 Oh, 如果你話嗰個戰隊嗰個樣啊火咁咪佢就五間嘢咁樣囉。即係好似個星形咁五間嘢咁就笑佢囉。咁原來呢就喺呢個日本嘅便利店嗰度即係獨家發售嘅。係。係啦如果有相就俾大家睇下啦陣間。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咁上次講過呢個鹹蛋超人嗰個嘅 festival 啦係咪咁原來呢喺山形市都有一個 show 㗎咁可能同我哋睇碟嗰有啲唔同㗎咁或者我哋又搵到一條 link 山形阿信嗰度啊 係搵到一條 link 嘅 YouTube 㗎一陣又 post 俾大家睇下好嘛咁大家就可以睇到成個會場係點樣啦但係嗰個表演場地就唔靚㗎囉即係佢純粹好似一個室內好似啲中學生做舞台劇咁㗎咋就唔係我哋睇碟嗰個咁靚嘅咁但係呢 可能個場地問題 係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嘢呢就有返曬㗎喎即係例如啊 Max 嗰個手額啦嗰啲咁囉係啦咁就會一比一嗰個喎我講 係、okay. 會擺返上去嘅咁就另外嗰個 Kilolo 呢嚟緊呢又會有套新嘅電影啦都係日本啦咁嚟緊春天三月就會有啦咁今次係玩咩嘅呢就係、是、呢個 Kilolo Dragon 喎。 龍 係啊，咪就係 Kilolo 好似 Kilolo 咁但係變咗條龍囉。 個肚一樣有粒星的。 係 啊，咁就由呢個嘅第二代嘅小婚女啦，就呢個加藤夏希啊，去做呢、這個唱呢個主題曲嘅，係啦。另外咧，睇下先，有個鹹蛋超人嘅直升機玩具出啦，咁啊一月會推出嘅，咁啊計呢個叮當嘅直升機之後啊出呢個鹹蛋超人嘅，咁啊賣呢個3150 yen 啦。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又可以 post 俾大家睇下啦。 認真貴嘅。 我唔貴，唔貴，唔貴，都幾得意嘅。OK， 咁啊，頭先講漏咗少少嘢喎，就係、是、關於嗰、那個即係頭先嗰個導演咧， 三池崇司。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點解我冇咗嗰個資料嘅咧？哦，喺呢度。咁三池崇司咧，原來咧頭先咪就係講過話《鹹蛋超人有》有一集咧，就係講呢個怪獸就係你越打佢，佢越強噶嘛。係。咁原來就嗰集就係佢拍嘅喎。 哦， 系啦，咁就係呢個三時同時，即係拍呢個第十五話啊，超人 Max 嘅，咁叫第三番畫星之奇蹟啊。 O K， 咁就係講毛姑姑有一日有嚿好似棉花糖咁嘅質地嘅一嚿嘢咧，降落咗地球。 係， 咁跟住佢哋唔鬼理佢啦，咁啊炸咗咪算咯。咁點知炸完咧就變咗隻好醜嘅怪獸。咁發覺原來你揾飛彈射佢咧，佢就識生啲飛彈出嚟射翻你；你揾火噴咁樣，佢就識噴火嘅。即係你揾咩整佢咧，佢就會學習咗你嗰樣嘢喎。咁結果咧係連超人都打唔低，因為點解佢連超人嘅死光都 copy 埋？你超人識飛一把刀咩？佢飛七把出嚟同你打，即 係 完全冇得打嘅。咁點算咧？咁最尾咧就係講呢個故事入邊咧嗰個細路女啊，一個天才細路女啦嚇。咁啊盲嘅 OK， 咁啊講佢咧就好中意音樂。咁佢只係佢初就係破壞咗佢嗰個音樂嗰個表演嗰度。咁跟住佢就走咗出去喎。就同嗰個怪獸喺度講嘢喎，因為怪獸夜晚瞓覺嘅，停止攻擊嘅。咁佢話地球咧咁耐咧就會毀滅㗎啦咁樣。咁佢走埋同嗰隻嘢話：，你好憎音樂咩？我啊最中意嘅。咁跟住佢竟然夠膽喺怪獸側邊彈音樂喎，佢吹嗰啲即係嗰啲銀笛嗰啲咁嘅嘢㗎。 結果變咗。 咁結果嗰隻怪獸竟然聽到呢啲咁靚嘅音樂之後咧，佢就開始變形喎。佢將所有嗰啲炮咧收翻曬，佢又變翻曬嗰啲風琴啊。咁跟住佢樣都變咗個，變咗個天使，即係嗰啲雕刻嗰啲啦，嗰啲咁嘅樣喎。咁隨之變咗好靚咁樣喺度和應啦佢嗰個琴聲。咁最尾原來係要咁樣先可以對付佢。咁其實都唔好講對付，根本嗰隻冇惡意。而家原來就係你啲人咧，就走去打佢，咁佢咪打你咯。原來你走去同佢友善咧，佢又揾啲友善嚟回應翻你 嘅 喎。 可能其他怪獸都係出嚟行下街嘅啫。 咪睇呢只係咁。咁你覺唔覺好似頭先呢個地球停轉日嘅故事咧？係啦，咁當然啦，另外亦都有啲玩嘢嘅故事啦，就跟住嚟嘅第16集啦，就係咩宇宙化貓啊，就講咗三隻怪貓啊。 哦， 係啊係啊，咁搞到鹹蛋超人冇曬記憶咧，全部變曬傻仔啊！咁嗰集都好搞笑喎。咁亦都係呢個嘅三時同時玩嘢之作嚟嘅。咁另外啊，妖怪大戰爭啦，鬼來電原來根本都係佢嘅作品嚟嘅喎。第一集係啦。咁另外咧嚟緊啊，原來佢想拍大魔神啊。 大魔神。 大家知唔知咩大魔神啊？係一個著古裝嘅將軍咁嘅樣。唔係一個比哥斯拉更加老嘅一個攝片，係、 哦、 初初戴住個面具，但係除咗面具之後係一個好猙獰嘅綠色嘅一個怪樣嘅，係佢都唔知咩嚟嘅 ，OK 魔神咯，係一套咁嘅嘢，咁啊嚟緊會拍嘅喎，咁啊補充到咁上下啦，資料就係咁另外啦，我哋講下呢個嚟緊有啲咩戲會上啦，咁就係呢個寵物小精靈啦電影版啦，咁啊決戰時空之塔啊。咁就係12月20號會做啦，咁有呢個江若琳配音㗎喎。係 咪而家呢代嘅寵物小精靈定再分別？ 點、啊、樣叫做新啊？ 都唔同囉，而家 唔同嘅咩？我唔知我見返有返比卡超嗰隻舊啦，係咪？ 唔係，都係比卡超，不過啲衫唔同咗啦，嗰啲人。 咁、啊、我唔知啊，我 而家叫 冇追啊。 叫寵物小精靈咩？新世代啊。 總之有返啲咩小智啊嗰啲人㗎啦 ，OK。 啲衫唔同。 咁另外咧，馬特加斯加就有第二集啦 ，OK。應該都係20號， 有冇睇過個片頭幾搞笑？ 應該都係20號上嘅， 最好笑 就係、是、 其中一句嘢，邊個話好？邊個發起我唔識飛啊？係一路跌緊落嚟。 咁啊，啲講啲近啲嘅咯，咁就19號啦。因為佢好得意嘅喎，唔知點解咧，嗰個禮拜咧幾日都有戲上嘅喎，可能聖誕檔啦。 哦、okay ， 19號就上咗乜嘢咧？就係、是、吸血新世紀 Twilight 啊。 Twilight 係啦，咁呢個咧。阿何冕華喺美國成橫掃片嘅票房喎。 係啊，打敗。 一上又怼冧咗詹士邦个第一位啦。 系啦， 连续三个礼拜第一位啊。 系啦，咁点解咁劲咧？因为佢一本好出名嘅小说啊。 好出名嘅小 说，咁喺香港咧就冇人识噶。 被人如个个作者被人如啊 点咧？ 睇下先。 个作者叫咩？ 被人誉为罗林第二，即系 罗林边个罗林啊？ 啊，哈利波特作者。 哦，我同你讲啊，嗰个罗林。啊 ，OK， 咁样就同埋叶问啊，叶问都系十九号做嘅。 系。 系啦，头先都睇过个画头啦，系 OK。我觉得有啲李小龙咯。 夸啲，李小龙唔会一秒钟打人廿几拳。 唔系叶问都唔会咁着嘅。 唔知佢少年时代点着啦。 佢着嗰啲就似李小龙啦，总之 OK。入起三袖嗰啲啊！ 我諗正常人都唔會一秒鐘打廿幾拳嘅。 O K， 咁另外啦，有到仲早啲啦，十八號就做啦喎，十二月。咁就係呢個 Thomas 啦， 火車頭。 咁就係呢個叫做《雅特頓鎮冒險之旅》啊。 嗯哼。 卒之有個中文名啦。咁啊，講咩嘅咧？就係話佢多咗一個另一個火車頭咧，嚟同佢爭風呷醋喎。咁本來 Thomas 係好主角噶嘛，咁出現咗另一個火車頭之後咧，咁就大家就爭主角做啦。咁啊睇下啦，覺得好得意嘅，應該都係。咁另外東京部落操橋咧，都係十八號做啦。好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十月廿五號啊，即係聖誕啦、正日啦，咁就會上呢個大耳仔走天涯喎，就係、是、因為老鼠啦。咁外國版就會有呢個妙麗去配音啦 ，Harry Potter 嘅妙麗去配音啦。咁啊，妙麗喺佢美國嗰邊嗰啲即係裏邊嗰啲訪問就講啦，佢話如果嗰次佢話邊個導演咯，唔記得咗。如果是那個導演找我拍戲呢，我全裸演出都可以的。是的。是的。那或者那個資料跟大家補返啦。OK。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的話。那這個魔法童話叫 Bedtime Story 呢，都會是25號做喎。這個其實會不會好像之前那個咩博物館那套啊， 我都不知道。你。 即是以前那套呢，博物館恐龍會翻山的。會不會好近似呢？ 睇個片頭就似咯，但實際就唔 係唔係嗰套嘅續集係嘛？ 唔 係嗰套有嗰套嘅續集，好似嚟緊係嘛？ 嗰套係啊。 哦，同埋仲有一個勁嘅消息咧，就1月1號咧上拳霸二喎，奧巴啊。咁啊，睇個畫頭啦，我哋一早已睇過啦，超勁啦，各類型嘅武功嘅武術都齊曬啦。 忍者又有中國功夫，又有泰拳，又有 即係老實講啦，如果你要睇 拳又有 睇真功夫，咁我覺得睇 Tony Jaa 真係勁啦。 但係 Tony Jaa 嗰啲係糅合咗好多體操嘅動作嘅。 係咁，你覺得邊個好睇啲？淨係喺大笨象背脊咁走法啊！你做一次嚟睇啊 ，Tony Jaa 個 冇啲威亞啊 ，OK 講明。 Tony Jaa嗰個表現方式又好啲嘅， 係咪啊？即係嗰個真實啲咯。 係， 喂，真係傷曬㗎，大佬拍到。 咁又當然啦，大佬佢哋個好易有 嘅。唔係，咁可能佢大笨象嗰度都跌嚟嘅，佢 good tick 嗰個冇跌嚟啫，係嘛？佢話喺樹上面啊，練踢腳啊，練到只腳摔瘀曬啊。 唔奇啊。 咁大家要欣賞 下。因為個難度真係好高。 總之睇完個畫頭咧，我覺得呢套必睇啊。 是 好似有畫頭做，頭先好似電視有見到啊嘛。 係，拳霸二，但係實際上個故事完全唔拉 架。冇關嘅，冇關嘅，唔係嗰個人物嚟噶，係講古代少少嘅好似。 唔知咩年代，因為 唔係好現實㗎，嗰個世界有少少。 因為唔係咩，你起碼冇可能泰國一條村莊。 唔係好現實㗎，嗰個世界。 會有人有西洋劍，又忍者，又 各類型世界各地嘅武術都齊曬，好犀利。咁大家睇啦。學尾咪另外話有啲咩想同佢講嘅漫畫？ 今日都好似問咗啲 咯。有冇少少啊？咁 preview 下。 或者有人曾經打電郵嚟過下，話咩叫 Crisis 啦？ 係。 有 Crisis 就 DC 嘅一個漫畫系列啦，就係87年啦，就第一個啦，就係 Crisis in Infinite Earth 啦。咁我之前講過啦，就係將唔同嘅多元宇宙合併成一個新嘅地球咁啦，咁跟住承繼佢就係第二代嘅，就係前年嘅啦 ，Infinite Crisis 啦， 哦， 咁就係講翻喺 Crisis 嗰個未死嘅第一代超人啦，係即係個 S 字唔同嗰、那個，同埋老啲嗰、那個啦，同埋 Superboy Pan 啦，就係一個Superboy Pan 就係來自其中一個多元宇宙叫嘅地球叫 Earth Prime 嘅嗰度就冇任何有超能力嘅，除咗佢就第一個擁有佢唯一嘅英雄啦，佢認為自己。咁佢哋就發現而家個地球實在太混亂啦，咁想復甦多元宇宙啦。咁結果就一連串決鬥啦，咁有好多人陣亡啊，咁 Superboy Pan 就係終極嘅大壞蛋咁啦。跟住到今年呢就 Final Crisis 啦。 嗯。 咁就係、是 之前一路有兩個連咗出咗52期，即係一年52個禮拜出嘅古仔嚟襯托之下帶出嘅呢個叫 Final Crisis 嘅故事啦，就係、是、講黑暗嘅魔神啦 ，Dark Side 復活就統治地球啦，而已經成功嘅邊緣啦，唯一可以制止佢哋嘅超人就俾一個監視多元宇宙嘅一個族人嘅其中一個嗰族人叫 Monitors 啦，咁其中一個 Monitor 帶咗超人去救佢嘅族人啦，咁其他咧最勁嘅幾個人啦，即係超人就走咗啦，神奇女俠俾 Darkseid 控制咗啦，蝙蝠俠俾 Darkseid 捉咗嘗試去控制啦，咁啊其他正義聯盟剩翻嘅 John Jones 俾人殺咗啦，火星獵人咁、啊、即係英雄就差唔多冇曬啦，咁就只有唯一嘅 Y 卡啦，即係唯一地球嘅希望就是一隊日本嘅戰隊啦。 嚇、啊！日本嘅戰隊？ 一隊細日本嘅細路啊！ 哦，唔係嗰啲 嚇，就係由 Mission Miracle 發掘翻出嚟喺日本嘅一班即係正義聯盟嘅崇拜者啦。 嚇、 啊！其中一個咧就係 Misfit Batman 啦，佢就好崇拜 Batman 嘅，咁佢本身一個十幾歲嘅武術家啦。 係。 可以精通所即係世界上所有武術啦，咁又有一個好強嘅偵探頭腦嘅人啦，咁就穿件衫就花哩花碌，好似 Batman 咁啦，但係花哩花碌嘅，咁另外一個心口有個綠燈俠標誌嘅人啦，咁可以射啲綠色嘅能量出嚟嘅肥仔，另外一個就係類似 Batman Mary 咁可以發出超音波嘅女仔，不過佢有對天使咁嘅翼啦，咁依幾個另外一個就 冇啲 Superman 咁嘅人嘅， 另外一個就係、是、類似閃電俠咁啦，即係 跑得好快， 跑得好快咁依班人就係而家地球唯一嘅希望 咯。OK， 咁咪完咗未㗎、那個古仔？ 未，仲繼續 緊。OK， 同埋日本人嚟㗎，全部都 嚇、啊，全部都日本人。 咁、哦、奇怪？ 佢喺日本，因為美國已經被征服咗嘅。 哦，咁呢隊戰隊冇變身同叫機械人出嚟打嘅係嘛？ 咁就冇。 係咯，我以為你講嗰啲戰隊。 咁唔係戰，即係一個組合啦。啊，同埋就其實依部嘢 crossover 咗，包括有 Batman Out 嘅故事啦 ，West in Peace Batman 嘅，咁同埋其他嘅好多書都會喺呢度嘅。 係啦。咁有冇仲好多嘢未講㗎係嘛？ 哇！ 咁我哋要 故事實在太長啦，唔可以今日講過。 係咯，嗱嗰個咩 Dark Side 我哋都唔知係邊個。 另外 Marvel 嘅今年嘅 crossover 啦 ，Secret War 又完咗啦，終於打敗咗啲 Skull 啦，即係一個變形嘅外星人啦， 係啦， 一族變形啦。但係就另外 Secret War 嘅續集 Dark Range 即係黑色嘅角度咧就開始啦，因為Iron Man 咧。就被政府推咗下台啦，佢嘅鐵腕政策引起太多人不滿啦，咁、啊、推咗下台，結果接替佢嘅仲衰就係 Green Goblin 啦，蜘蛛俠裏面嗰個第一代個奸角，咁佢、就連埋 Doctor Doom 啦、雷神科學嘅哥啊， 即係全部壞人， 魔神 Loki 啊，即係不過當然而家 Loki 變咗女人嘅， 好女人。 俾奧丁詛咒。 哦， 咁同埋代替咗大肥佬傾篇嘅黑道霸主黑室Hood 啦， 係 咁仲有Cycle 啦 ，X-Man 啊 ，Cycle 嘅老婆White Witch 啦 ，White Queen 啦， 係 因為 邊都壞人嘅， 乜故事裏面。啊、本身就是壞人，故事裏面啊 ，Phoenix 係死咗噶啦， 係啊， 咁佢娶咗另外一個女， 哦，另一個人，哦， 一個心靈力量同 X 教授一樣咁強嘅女人， 哦、壞人， 本來係話介乎正邪之間，佢咁除咗心靈力量，佢可以將自己變成鑽石咯， 好、 哦，即係金剛不壞咁咯， 哦 ，OK， 連哭都打唔爛佢嘅。 咁啊有排講啊，如果要講呢、這個咁、啊、或者我哋又之後再補充一下 啊我搵返個 Friday the 13 個資料啦，咁原來係由11月21號啊，咁、哦、每個星期一集啦，就逢星期五啊， 哦，真係星期五做。 係啊 ，Friday the 13th 嘛。咁咧就一路 但係講翻 Jason 嘅故事啊。 嚇？ 即係之前嗰個 Friday the 13th 個電視，即係90年代嗰個 Friday the 13th 係完全唔拉更喎，攞翻個名嘅，講啲遺失嘅被詛咒嘅物件嘅啫喎。 哦，咁就唔清楚啦。 完全唔係 Friday the 13th 個故事喎，之前嗰套電視劇 Friday the 13th。但依 咁 呢 套 呢 套 Friday the 13th 咧，就會喺一路做呢啲電視劇，做到2月13日，應該都係星期五嚟嘅。咁就會上畫嘅，美國全國公映啦。咁原來咧話呢個 Jason 係嘛？你話係？ 係。 啊，個媽咧就由呢個叫做咩 ？Eden Mile 啊， 就係 Star Trek 入邊其中一個演員嚟嘅。 又唔知咩啦？ 你唔知邊個？好似係。是不是那個 Deep, 咩那個太空站呢那個套叫什麼 ?DS9? 哦不是5.5, 是嗎 未啊 ,Star Trek 喎。 Star Trek,DS9? 好像是裡面的其中一個演員來的。 是嗎哦那個 Bajoran 好像。 是那個是就是那個鼻呢間間的那個女人好像是那個好像是那個來的。是啦。咁就除此之外 呢。我落咗妝認不到佢的。 唔係咁我嗰個鼻怪啲啫。 唔係同埋佢個髮型其實都幾。 係。係啦咁嗰間水晶賣水晶嗰間叫咩係啦 ,Swarovski 呢咁原來喺日本呢就搞咗呢佢個 Winstone 嘅即係佢嗰啲叫 Win, 佢係咪叫 Winstone 呀佢哋嗰啲即係佢唔係鑽石嚟㗎嘛其實佢係人造水晶嚟㗎嘛。係啦。咁用咗人造水晶做咗個展覽呢咪10月嘅好耐㗎啦其實7号到13号啦咁我哋搵咗啲片呢可以俾大家睇下喎。咁就喺新院之內 building 裏面即係舉行啦咁叫 crystallation 嘅。咁做咩無端端講呢個啊咩關係呀咁呢原來呢佢裏面有一個鹹蛋超人嘅公仔呢 係用水晶 㗎。黐晒啲水晶上去㗎喎。咁就由呢個嘅大師啦呢個大成智之呀就親手逐粒咁镶上去嘅。咁就都好靚㗎喎。咁另外呢佢哋擺咗好特別嘅箱入面就叫做我唔識讀啦可能都唔知同埋平ELEXY 成咩讀呢 ?ELES 咁 ,ELES 咁樣。 ELES。 所以佢相信都係啲簡寫拼埋一齊。咁就乜鬼嚟㗎咁原來就係一啲玻璃咁原來嗰啲玻璃呢你都係佢有啲邊嘅。咁但係呢如果你電腦 program 咁佢就會出現一啲發光嘅字呀同 pattern 都喐嚟喐去㗎喎。咁好靚好靚好靚咁如果一陣我哋又 P 埋條片上俾大家睇下。OK。咁另外呢我哋同一網站啦咁嚟緊話會搞個聖誕嘅聚會咁樣嘅。咁應該係10月28號嘅。咁我諗我哋都可以如果大家有啲聽眾嘅興趣呢都可以一齊嚟玩嘅。咁詳細資料我都未有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呢咁就可以email 俾我啊留低你嘅聯絡電話咁啦。咁如果到時有詳細資料我醫返俾你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出嚟玩下見下面嘅話 ok 咁我講一講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轉一轉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如果想出嚟玩啊廿八號出嚟玩咁可以 email 俾我啦 好啦 咁同埋有咩意見啊或者有咩想補充返我哋或者想聽嘅亦都可以等大家嘅回信㗎噃 ok 咁今日講到嘩都差唔多個半鐘啊， 係咁下集再見啦， 咁或者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OK， 好，拜拜。